都是一些年轻的示威者。警方在没几耐之前就是不断用扬声器就警告现场的示威人士，叫他们停止搬动铁马，又说他们已经构成了非法集结，如果他们的行为持续的话会采取最低的武力。我在这里的报道是这么多，先将时间交回给直播室。 好，麻烦你。位于中环坚尼地道的圣约瑟书院在学校网页宣布，原定今日举行的中一英文科和中三数学科考试将会延期，校方又建议学生为安全计暂时留在家中。学校职员接受本台查询的时候表示，由于各级考试时间有别，中二、中四和中五级别的学生今日需要继续回学校。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华南沿岸地区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周末骤雨减少。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是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490点，跌299点，成交金额186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23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029点，跌7点。跟住系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39.8，跌4.8。中国东方教育新上市报10.3，建设银行6.33系跌6仙，中国平安88.25跌5毫，中烟香港新上市报5.03，工商银行5.75跌2仙，友邦保险75.75跌0.3，港交所260.8跌4蚊，中国银行3.23跌3仙，信宇光学科技70.1系跌3.5。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83，英镑9.959，瑞士法郎7.894，澳元5.444，加元5.897，新西兰元5.149，欧元8.8708。每百日元对港元7.21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343。日经平均指数报21,221点，升17点。港金现价报12,390元，跌18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28.54美元，卖出1,330.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报告啲特别嘅消息先啦。因应呢个公众活动咧，而家天华道、天美道下角道来往方向，分域码头街去中环、中环湾仔绕道西行湾仔出口咧，都系封咗路嘅。金钟道嘅车不能左转入去呢个军器厂街。下角道告示打到西行上环方向都系塞车嘅，龙尾排到上呢个东区走廊啊。咁另外大坑道去司徒拔道方向咧，亦都系好塞车噶，龙尾去到光明台，中区嘅干诺道中去湾仔大会堂一带都系比较塞车啦。咁啊，因为公众活动嘅关系啦，九巴、新巴仲有城巴多条嘅巴士线咧都要改道行驶，咁啊部分嘅巴士站或者系总站咧，而家都系受影响系停用嘅，咁大家要留意啊。咁出街嘅话咧，咁啊最好预松啲时间啦。隧道方面咧，东区海底隧道啊。去呢一个去港岛方向咧，就仲系非常多车嘅。东区海底隧道九龙过去港岛相当之多车嘅，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晶花园，咁即系话咧，观塘绕道东行线咧都系好塞车嘅。龙尾去到九龙湾，其实都过埋丽晶花园噶啦。红隧好多，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冇乜车龙嘅，坚拿道天桥过海就繁忙啲，咁啊龙尾啊较早前咧就塞到去呢个香港仔隧道收费广场嗰边，香港仔隧道北行线咧曾经有间歇性通车嘅措施，而家取消咗，咁但坚拿道天桥过海仲系多车，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净系公主道比较繁忙，龙尾康庄道桥面。咁啊，九龙路面方面咧，窝打老道嘅九龙塘段啊，去尖沙咀方向，交通都系繁忙嘅。咁啊，龙尾又排到近住联合道附近，龙翔道去观塘就彩虹至钻石山段都系比较多车噶。最后咧，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唔遵照交通灯号指示横过马路，最高罚款系2,000元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即其實都估到意料之中少少咁樣嘅。但你啱我啊，咦咁停咗咁點？咁、 啊、當然大家諗緊啊，咁點樣去九龍呢咁 係啦，咁先嚇。 唔係諗住出金鐘啊，不過點樣諗住去九龍又有出金鐘都要嘅。其實 點解我會話咧，即嚟得幾急，嚟得幾突然呢？因為其實第一佢冇英文， 係 呢、這個鐘數咧喺列車上面都幾多外籍人士嘅，佢哋就呆咗，因為淨得廣東話嘅廣播啦。 係、 哦、第二樣嘢咧，佢就係話金鐘站停，如果要去金鐘站嘅朋友咧，咁你就要喺灣仔落車，呢個係佢嘅suggestions 嚟嘅， 即係如果要去，如果要去邊度啊？如果要去金鐘嘅朋友， 請你灣仔落車， 係啦。但係個問題係。我去九龙噶嘛， 系啊系啊，咁九龙嘅朋友， 咁所以我就 喺湾仔转过去巴士咯。 但喺湾仔嘅话，你知道嗰度嘅，咁我可以点咧？咁当然即系你要即系自己过，大家冷静一下就知道。咁中环转咯，中环应该可以转翻转头咁样 搭荃湾线咯， 搭翻荃湾线。但系头先系话所有金钟站都唔停，但系即系大家都仲可以。如果你熟悉呢个港铁嘅运作嘅话咧， 转一转都 系啦，拍都拍到嘅咁。但系咧转一个头，当我去到中环站咧，就搭翻呢个荃湾线就去九龙区嘅时候咧。我个车已经系因为中环你向荃湾线都会经金钟跟住尖沙咀咁 啊， 其实去到呢、這个金钟嗰度，佢已经有开门噶啦，大家又可以上落车啦， 即系整鬼咗你一阵咯。 咁啊 OK 嘅，咁都可以准时翻到工。咁我谂咧我见到所有，我目测到所有嘅朋友咧系非常之守法，同埋非常之嗰种个感觉咧系哦冇问题。咁、我哋就适应住呢一个情况，我就有少少嘅改动啦。 因为你明 早预早少少时间翻工噶啦，今日。 点解我哋啲市民头先即系会表现咁冷静啊？ 嗯， 因为我哋咩啊？ 嗯， 我哋有咩风暴未见过？ 啱啊！ 天竺天鸽啊，嗰啲全部咧，你要翻工嗰啲朋友咧，其实已经训练到咧，所有香港人咧有一百条路线喺度咧。究竟我系要用啲咩方法最远、最快、最长啊？最好嘅就可以翻到工嘅。 系， 所以我相信头先佢哋一听到话嗰个站冇咗咧，自己嗰个人肉地图咧已经啪啪啪噶啦，真系。我成日都我哋系翻工民族嚟噶，而家 可以。同埋真系佢好突然咯，相信你连个车长都系得个中文同 佢。系啊，临时收到方。 咁肯定佢嗰个啲显示屏噶嘛，都唔会打得到话。 不过嗰阵时我都觉得有少少怪嘅，因为咧就算我飞站都好。我嘅列車係會經過金鐘嘅月台噶嘛， 見到見到啲嘢噶， 見經過金鐘嘅月台，我講月台啊，冇上咗路面啊嚇，月台係唔多人噶， 係 係啊， 咁咪就係比你多人咯， 唔係一唔係，就因為上 面 都冇得 人咯， 係啊， 我唔知啊，即係呢個就係我見到噶咯。 其實唔知會唔會咧，佢係為我哋著想咧， 即係咩咧？ 因為你知啦，呢輪去金鐘咧，就隨時會有呢一個年齡歧視咁樣 啊，成年輕人咁樣。 搞錯咁樣讚佢㗎， 跟住我哋翻嚟先至再講。 係咯，唔係，但我都可以呼籲下一樣嘢喎，因為今日咧有好多人咧可能翻唔到工啊，又或者咧喺呢個港島區嗰度咧，即係會有好混亂嘅情況咧。如果大家可以將你哋嗰個最新嘅翻工情況，譬如話你今日翻唔到工 啦，係因為好多公司咧，大公司尤其是喺金鐘個頭啦，咁我啲公司都睇到琴晚好多報道就話啦，如果你係嘅話，你可以彈性上班時間， 係啊， 你如果唔係嘅，你可以 home office。 系啊，喂，不妨都同我哋喺面书度咧互动下咧。你今日翻唔翻到工？我公司安排点样？如果你而家翻紧工嘅话咧，究竟港岛嗰度而家大情况点咧？我哋而家同紧嗰个直播嘅电视新闻咧挣扎紧啊！我哋仲未揾到个台啊，但 系 有啲交通消息要宣布啦。 冇问题啊，特别交通消息大家都要留意住啊吓，因为公众活动天华道、天美道、下壳道来回方向啊，分域码头街去中环方向，中环湾仔绕道西行湾仔出口系封闭嘅。金钟道暂时就不能够左转入呢个军器厂街嘅，所以下壳道同埋告士打道西行往中环方向是挤塞嘅，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城市花园，大坑道往司徒拔道是挤塞嘅，而干诺道西东行往湾仔方向都是好塞嘅吓，龙尾去到山市街，而干诺道中往湾仔方向更大会堂是挤塞嘅，龙尾去到海港政府大楼、新巴、城巴、九巴一大路段嘅巴士路线需要临时改道，留意住我哋特别嘅交通消息啊！ 今天，请将手机信号中断，白天躲于被内一边。或者找间戏院去片，最好白痴点，随便方便。活得倜傥也是考验，就花一天钻研爱恋。 这欣赏外圈转圈，过得慢一点，来吧潇洒地，娱乐是合情理游戏，去对抗工作无理。想跟你一起，不舍得有死期，不应该有死期。沉默少年，即奔海边发动骚乱，即刻翻开旅游证件。太多冤屈这边那边。都上演，各界自行判断，来吧潇洒地，娱乐只合情理，游戏去对抗工作无理。来吧专心地，无论都被忘记，红家我永远想跟你一起，顶下来全日有积物工作，我力竭筋疲，细路似绑匪，每天赶交通送死，不想工作我们了不起，我们懒得起，不想做即刻射击。 林奕康时日休息绝不工作， 28度气温，相对湿度92%。今日咧间中有骤雨啦，有几阵雷暴嘅，系啊。 嗱，头先我哋话啦，可能佢飞站咧系为咗我哋好噶， 嗯， 因为如果唔系咧，你去到金钟站咧，我惊大家又再俾人年龄歧视啊嘛。 我今日我其实我经过唔即系 你冇嘢，你放心啦。 唔系啊，我有事噶，我本身系谂住即系我见到琴日咁多人查身份 证，你个样都唔似后生仔。 我好想就知道究竟我经过个月台嗰阵时咧，有冇人查我身份证？但我架车咁样唔停站， 唔系咯， 佢连俾人查都谂住怼埋出嚟。 你明唔明啊？佢就系唔想我哋去到有被年龄歧视嘅感觉。你话如果我哋三个加埋今日同学仔系小鱼一齐去嘅，我哋谂住结伴同行去野餐，无端端阿小鱼停低咗，跟住我哋三个就 你就一定俾人 check。如果你同阿小鱼一齐经过嘅话，你一定俾人 check 曾志豪。 以咩身份俾人 check 啦？ 以为你拐带人哋 拐带系咪啊？咁阿片咧都会俾人 check， 因为觉得嗰个就系佢个女嚟嘅，系啦，但唔系嘅，我哋三个应该好难 check 我哋噶。 我想试下得唔得咯？因为我有一啲咧，同我同年龄嘅 高度可能会 check 你。 系啊， 佢高度想 check 我， 佢高度想 check 你。喂，我谂琴日大家见到嗰个情况都吓一跳喎，金钟站咁紧要嘅，无端端就变咗一字排开嘅， 趴埋墙， 系啦，趴埋墙展示图啦。 唔系，即系其实从警方嗰方面咧，我都觉得咧查身份证都系正常嘅。不过咧咁之后事后点处理嗰个咧，就再自己再去讨论啦。 唔系啊，查身份证我真系 我见到佢，我又见到佢去到 佢选择性咁查身份证噶，我真系。我去到佢唔查我，我嬲我真系想话。 你有冇去啊？ 唔系咧，凡系后生嘅就查咧，唔啱数喎，真系。 唔系，咁佢因为经历过之前嘅，咁所以佢要做呢个嘢咧。其实我觉得即系其实冇问题嘅，只不过之后咧，佢又都留低晒，大家会留堂咁，好似唔系几好咁样。 咪嗱，如果你话佢嗰个冇问题咧，佢跟住好多嘢咧都。 好难解释嘅。嗱，佢琴日有几个位噶嘛？琴日除咗系年龄歧视之外咧，其实亦都系餐厅消费歧视。 我都会系，其实都喺间餐厅入边都会俾人查身份证，我即 系 比较少。 鬼叫你系去美式快餐店咩？嗰间系 cheap 啲噶嘛？ 中式嗰啲就 唔系唔系，即系如果你 食叉烧饭都唔使查。 即系啦，凤鸡排都冇事。 卡碟炒饭 啦。唔系，我觉得琴日嗰个系经济歧视。如果你琴日去米芝莲餐厅食嘢嘅，我唔信佢揸入嚟喺度查。 哦， 佢琴日喺美式快餐店， 咁中都好多貴價嘢噶嘛。 唔係咯，嗱，佢琴日係喺美式快餐店度無端端都要查喎。 咁即係歧視美式快餐店啊？ 係啦，唔係一係就咁樣。我琴日都估到噶啦，佢都係為咗環保著想。 係， 佢可能係查就話有冇用飲桶啊？有冇用飲桶啊？唔準用飲桶喎。係啦，即係可能係咁樣。 哦，係啦，就唔使查身份證。嗱，我睇到我朋友咧喺個社交平台咧就轉載咧佢朋友遇到一件事就喺金鐘，係一位女士嚟嘅，就俾人哋查。身份证同埋查袋，点知咧喺个袋里面咧就俾警方咧发现到啲嘢，跟住个警方就问： 你知咩嚟噶？咁啊， 唔系你做咩带呢样嘢出街？呢样嘢攞嚟做咩啊？咁样事关咧嗰位嘅女士咧，佢本身咧 我估带咗 M 巾， 唔系，佢应该系嗰个女士应该系吸烟嘅，跟住你做咩带火机啊？咁 唔系 又唔系啊？ 同埋带咗有人俾人嚼过呢个火机都嚼， 有人有咁讲，但系 佢带咗粉底粉刷。口罩、面罩、面膜， 有条粉， 面膜， 有条肠粉就反而系 面膜， 唔系。 我其实洗甲水。 嗱，讲真，真系好少会摆喺个袋度。 bra， 唔系，但系可以着上身嘅，系一对。我哋冇时间，我哋要播歌噶啦。系一对八寸高嘅高踭鞋，因为佢本身系跳 pole dance 嘅。 唔系估中咗真系， 所以咧变咗咧，嗰个警察就会话：吓，你做乜嘢？带住佢出街噶， 嗰阵唔通着住行街咩？梗系用嗰时 因为我跳舞咯，所以我咪会带住咯咁样。咁所以咧都系笑话一阵嘅 咁 样。 咁但系如果你要计数嘅话咧，你今日着衫都小心啲。琴日都有啲人咧揸住一架七人车咧，佢着住黑衫咧，成车就俾人查。结果咧，我未听过咁搞笑嘅解释。嗰个人系要同阿 Sir 咧话俾人听，点解要自己要着黑色衫？ 点解啊？ 阿 Sir 啊，因为咧我哋系做咧制作噶，舞台制作、电视嗰啲拍摄制作， 真系个个 咧冇可能系着彩色咯，因为系人都知道，如果你咁样嘅话咧，喺舞台上面会干扰到人哋啊。唔系，不如阿祖你专业啲解释下啦。 其实咧做后台嘅朋友咧，原则上咧喺后台佢哋只可以着黑色衫嘅啫。就算佢哋着到五颜六色翻工都好啦，佢哋工作嘅时候都要着黑色衫。咁横掂都系咁啦，佢哋有阵时即系工作嘅地方未必有位俾佢哋摆低袋啊、换衫嗰样嘢，所以原则上咧做后台嘅朋友，佢哋长期都系着黑色衫嘅。 同埋有好多人都好惊啊，因为有啲做化妆小姐嗰啲咧，佢哋话我哋不嬲就系成身黑色衫。 好多工种噶，你谂下做 PR 嗰啲咧，因为又要即系要尊重人哋，唔好突出自己啊嘛。 系咯， 所以佢哋永远都系着黑色衫噶。 系好啦，好啦。 咁仲有几多个工种系着黑色衫咧？吓， 休息一阵，休息一阵，休息一阵。 和我恋过的每一个他，和每一扎长满刺的花，和每一串恋爱的疮疤，还有每次落泪像雨洒。害怕怕又爱，爱后更害怕，最终孤单一个，为何定要花开不结果？谁人面对分开不痛楚，而每一次恋爱的痛楚，如要给我宝贵的一颗，除过加过减过的结果，求到答案就是别要拖。罪过过后散，散后再觅过，世间不止一个，抬头面对分开不再躲，明白在世间最爱是我。听听呼吸声，身心转化，将一堆的他放落热茶，若是闷极了对镜说话，多么的孤单也不必怕。听一听心境，喝淡热茶，闭上了眼睛，终于笑花。放我半天假，若未太清醒，再放半天假。 人觉差我不觉得太差，人要醒觉应要有点化，人太真看一看真太假，男女世界就像雾里花，代价有没有那没有代价，最多一些牵挂，流泪为了风中的碎沙，为何问我一个快乐吗，听听呼吸声身心转化，将一堆的他放落衣渣，若是闷极了对镜说话，多么的孤单也不必怕，听一听心境可胆已差，闭上了眼睛终于消化，放我半天假，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现在由陈宇谦报道新闻。立法会将恢复二读辩论逃犯条例修订草案，大批反对修例的示威者聚集在立法会外一带，其中下角道西东西行行车线都被堵塞，警方一度在下角道和天华道交界施放催泪水剂驱赶人群。另外，政府总部附近道路严重阻塞，政总各入口现已封闭，直至另行通知。交俾喺金钟现场嘅仇志荣报道。 系，唔该晒，我而家就喺下角道同天华道交界，大约300多名配备咗防暴装备嘅警察喺现场戒备，人数系警察几倍嘅示威人士咧，而家就占据咗政府总部西翼对出嘅一段下角道。双方咧对峙咗超过一个钟头噶啦。在大約一個鐘頭之前，警方在現場就噴灑過一次的催淚水劑，當時示威者正是想佔領東行的這一段的下角道，警方警告無效之後就施放了催淚水劑，有示威者就帶了雨傘、雨衣和口罩去抵擋，但警方的行動並沒有成功驅散他們，示威人士之後用一些索帶將鐵馬緊扣在馬路上形成路障，並且不斷高叫口號，現場亦有不斷有新一批的示威人士加入，大部分看到都是一些年輕的示威者，現在警方是不斷用揚聲器警告示威人士停止去搬動現場的鐵馬，又說他們已經構成非法集結破壞社會安寧，可能會採取最低的武力，示威人士就是報以噓聲回應，他們現在就開始搬動一些鐵馬去天橋上面防止車輛進出，而民主派方面多名的立法會議員已經要求和立法會主席梁君彥會面，希望是取消今日的立法會大會，而因應政府總部附近道路嚴重阻塞和警方的安排，整總的各個入口已經是封閉了，政府就呼籲工作人員切勿繼續前往政總，已經回去政總的人士就要繼續留在辦公室裡面。我在這裡的報道是這麼多，先將時間交給直播室。 好，麻煩你。民主派多名立法会议员，包括林卓廷、尹兆坚、陈志全、郭家麒、张超雄、欧乐谦，要求和立法会主席梁君彦会面，希望取消今日的立法会大会。民主党林卓廷表示，因应金钟一带非常多群众抗议，认为会议不应该强行召开，令情况火上加油，一发不可收拾，希望梁君彦悬崖勒马。人民力量陈志全话：如果今日恢复二读辩论修订逃犯条例草案，正反双方议员每一句说话都会刺激更多港人上街，因此不应该继续开会。同时，俾特区政府认真思考撤回条例，系撤回修例。工党张超雄话：政府最低限度要搁置修例，如果强行通过，警方使用武力，担心香港嘅孩子会受伤流血。过百间学校有学生联署发起在今日罢课，要求撤回修订逃犯条例。循道卫理联合教会、李卫理中学亦有学生参与联署。校长张金龙表示，学校今日起全校考试，早前校方已经安排不愿意考试的同学可以到学校图书馆温习。至于今日有几多学生缺席，需要在考试完毕之后统计。而校方亦未有接获有教师表示会罢教。张金龙话：学校唔鼓吹学生参与任何形式嘅罢课，早前已经发信俾家长同学生，表达校方同办学团体对修订逃犯条例嘅立场。佢提到， 按照学校一贯做法，除非学生提供医生纸证明，否则缺席考试不会获安排补考。至于会不会惩处罢课的学生，他说要视乎个别情况。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周末骤雨减少。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428点，跌361点，成交金额258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14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986点，跌50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38蚊，跌6.6；建设银行6.3毫3，跌6仙；中国平安87.85，跌9毫；中国东方教育新上市报10.28。中建香港新上市报5.13，工商银行5.77，跌2仙；美团点评62.4，升1；友邦保险75.6，升系跌0.5；港交所260蚊，跌4.8；信宇光学科技68.9，跌4.7。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31，日元系108.51，瑞士法郎0.992，澳元0.695，加元1.329，新西兰元0.657，人民币6.917，英镑对美元1.272，欧元对美元1.133。日经平均指数报21,223点，升19点。港金现价报12,390蚊，跌18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29.81美元，卖出1,330.3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啊报告啲特别嘅消息俾大家知啦。因为公众活动嘅关系啊，中环湾仔咧都好多封路措施噶。天华道、天美道、下角道来往方向、分域码头街去中环、中环湾仔绕道西行湾仔出口，而家都系封咗路嘅。金钟道咧不能够左转入去军器厂街，咁啊下角道告示打到西行去呢个中上环方向都塞车啦。龙尾就去到东区走廊，而家就落桥位，之前差唔多城市花园咁远嘅。另外咧就干诺道中去湾仔啦，交易广场一带都系塞车，龙尾去到海港政府大楼啊。咁啊，中环咧而家主要系塞啲巴士龙，可以嘅话避行啦，都唔好揸车去中环附近啦。大坑道去司徒拔道方向咧就塞到去呢个北角半山嗰边，因为好多车辆就行咗半山啦。而家大坑道去司徒拔道方向，龙尾去到北角半山嗰边噶。干诺道中西行。干诺道应该是干诺道西吓，干诺道西东行去湾仔咧，龙尾就去到山市街附近噶。咁啊，新巴啦、城巴、九巴咧，都有多条巴士线咧需要改道行驶噶。咁有啲巴士站咧而家系停用啊，大家留意吓。狮子山隧道公路出去九龙方向，之前新田围村咧就有意外事故嘅塞车噶，龙尾到水泉澳村。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因为新田围村嗰度咧有意外啊，龙尾去到水泉澳村。隧道方面咧，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应该系九龙过港岛吓，九龙去港岛方向仲系多车，不过比之前咧就好咗啲啦。而家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嘅。东区海底隧道九龙过港岛仍然多车，龙尾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红隧港岛告示打道过海就冇车龙嘅，坚拿道天桥过海多车啲，龙尾喺桥面嘅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就净系公主道过海多车，龙尾康庄道桥面。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喂，我想健康啲啊，有啲咩食疗方法介绍啊？ 用生酮飲食法啦， 咩嚟噶？梗系戒麸质食物啦， 唔使戒口，用原始人飲食法啦。 喂，2019年啦，原始人，计我话5:2轻断食法最好。 唉，好乱啊，我想健康啲啫。 咁你就要睇电视节目《一于问医生》啦。今集同你研究边种流行食疗方法最有效。听晚10点，港台电视31。 我点算好啊？ 够了，真的受够了。 点解会系我啊？点解啊？ 好辛苦啊！我就系顶唔顺啊！真系好难顶，好难顶啊！ 你嘅声音点会冇人关心？预防自杀有生命热线，随时打嚟23820000，让我哋用心聆听。 喂 ，Patt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火势，我哋有请今日都系啊，好佢好期待有一个放工之后一个环节，佢期待咗好耐好耐好耐，希望佢换咗翻嚟之后可以好开心咁使用呢部佢嘅新嘅宠啊，唔系宠物，希望佢可以翻嚟买翻嚟之后好好咁使用佢啦。我哋有请曾志豪。 看到電視畫面呢已經是好多記者行家呢去到金鐘一帶呢就現場採訪啦，特別關心他們的安全啦，因為在這個時勢呢帶水樽可能都被人當你是攻擊武器的，各位行家小心啊。風頭火勢港島區的代表啊，我們有黃耀祖。 唔該曬新界區嘅代表曾志豪啊嚇，今朝翻工嗰陣時咧都見到啦，可能喺金鐘啊、灣仔啊、中環一帶啊，各方面咧交通啊、路面嘅情況咧，真係相對嚟講混亂噶啦嚇。但有好多朋友要喺嗰邊度翻工、翻學啊，或者係出席活動噶嘛，所有嘅朋友大家一定要小心小心啊！风头火势啊！佢咧作为一位妈妈，相信呢一排睇到唔同新闻嘅时候，佢啲仔仔女女啊都有好多问题要问佢。咁你又会点答呢？桂花田 系啊！呢排啊，呢几晚咧都不停同啲仔女喺度即系喺度讲啦、讨论啦。咁而佢哋亦都好多个问题问嘅。咁我就话啦啊，你其实可以咧自己去了解多啲嘅时候睇多啲新闻，咁就知啦。作为一个父母啊，一定好关心所有嘅同学仔啦，大个啦，希望你哋可以能够好好保护自己，安安全全就好啦。 Don't feel like picking up my phone, so leave a message. 气温天气又要讲讲先， 好啊！下到气温相对湿度91%嘅，今日节目咧，系啦，风骚快活人啦，三个节目主持人喺直播室度，咁啊，间中有骤雨啦，同埋有几阵雷暴嘅，咁大家留意住天气啦，系啊！ 今日咧，我哋非常需要咧街外边嘅我哋啲市民咧，就同我哋互动一下最新嘅消息啊！即系因为咧，今日真系比较特殊咧，有好多地区咧，可能已经唔系净系指港岛区，因为琴日我谂大家陆陆续续咧都会收到咧。有好多唔同嗰啲店铺咧，都话今日唔翻工啊，即系佢哋总之有好多原因，有啲诊所又话唔开啊，有啲连锁店又话唔翻咁样。 阿点话有一个系公主冇起都休息一天啊嘛， 系咯 系咯，即系喺网上面睇到个新闻，公主冇起啊，佢写住，因为佢系一间咧，好似卖一啲喜庆衫。服装店嚟嘅，咁样佢就写住啦，公主唔系东主， 系公主， 东主冇起，香港有难，恳切待妥，刻不容缓啊！佢话6月12日休息一天咁 样， 贴晒出嚟啊！ 又要听新消息先，新消息先， 新鲜嘅交通消息啊！吓，因为公众活动，天华道、天美道、下壳道来回方向，分域码头街去中环方向，中环湾仔绕道西行湾仔出口都系封闭噶吓，金钟道系唔能够左转入呢个军器。厂街嘅，而下壳道同埋告士打道西行往中环方向，龙尾去到维园嘅落桥位，维园嘅落桥位啊，大坑道往呢个司徒拔道方向咧，好塞车啊，龙尾去到北角半山啊，吓，即系。横跨湾仔咁样去到北角半山嗰边啦吓，而干诺道西东行往湾仔方向咧都系好塞车噶，龙尾咧就去到呢个山市街，干诺道中往湾仔方向近交易广场系挤塞噶，龙尾去到海港政府大楼，同时间新巴、城巴、九巴一带路段嘅巴士咧系需要临时改道噶，咁啊大家留意住情况啦吓。 系啦，因为咧点解我哋特别想听到咧？嗱，有好多嗰啲公司如果冇开嘅话咧。就想问下我哋啲即系打工仔咧，今日你哋系嗰个翻工情况系点？佢系直情唔开啊，定系你系可以即系有心嘅朋友咧，就自愿可以翻工？因为譬如我琴日见到有啲， 我见到有啲嘅银行啊， 弹性 工作 系啦，琴日德勤啦，即系会计师啦，同埋有啲银行，甚至乎我见到话航空公司咧，即系佢哋有啲工会咧，自己都话咩呼吁，有啲就话唔翻工诸如此类咧。嗱，我哋就 系 想知道啫，究竟个现况系点样咯？譬如头先阿田讲嗰啲啊咩银行嗰啲咧，咁究竟即系翻定唔翻咧？佢哋大部分 唔系啊，佢都话啦，就公司都会出咗咪谋，佢话知道咧，即系可能翻工嘅情况，大家未必可能咧翻到去嘅， 系可能你搭唔到车。 系啊，搭唔到车啦，到唔到步啦，咁样咁，所以咧佢就话啦，弹性上班，咁啊，佢话咧公司会酌情处理，不过大家咧，如果真系翻唔到嚟噶，话声俾老细听，你哋可以喺屋企自家 home office 嘅， 系啊， 系咪冇话唔得嘅咁样咯？ 系啊， 最想即系立法会嗰啲员工，佢哋又翻唔翻到工 啊？佢新闻报道都讲咗啊，如果翻到政总嘅同事咧，继续留守喺里边咯，即系喺个安全地方啦， 食唔到嘢咯，应该放唔到 lunch 噶咯，佢哋 咁可能佢自己有准备啩？ 咁佢哋。 而家 一啲要開會嘅人點解翻唔到去就好似話唔係取消咩？ 我唔知喎，有人咁講咯，但係你都知道新聞咁多，我哋都要即係再確實再確實先。 而家嗱，行政署呼籲公務員咧勿繼續前往政總， 係啊，即係話翻唔到工就唔好翻。係 啊，嗱，我哋真係從關心大家翻工角度出發，你知我哋香港人幾中意翻工㗎啦，打風都要有翻工呢個 poster。咁究竟今時今日咧嚟到而家，譬如話10:49咧？ 你翻唔翻 到 工咧？ 唔系，咁当然啦，讲紧系金钟附近嗰带啦。 系啦，如果你金钟附近翻翻到工咧，定系本身你哋嗰间公司咧，原来今日已经安排咗就唔使翻工嘅。嗰啲大机构咧，究竟如何？啊，同埋咧，我哋头先都要求证咧，咪我哋喺网上咧见到有张相咧，嗰度系边处嚟噶？系咪话有架巴士咧？ 系啊， 我哋想求证，因为咧，我哋即系作为一个副站嘅传媒，收到资讯，我哋不能够马上确认咧。 究竟佢个巴士系做咩？ 系啦， 因为我哋嘅听众系好。好嘅，佢哋咧即系一听到我哋头先话咧有啲乜嘢嘅相片啊，譬如喺金钟啊、湾仔一带嘅地方咧，佢哋嗰个交通嘅路面是如何？咁啊可以讲嘅，其中一百毛咧就转载咗一张相，我哋都有听众们咧就 send 咗俾我哋，就系呢个位置应该咧就系湾仔告士打道 APA 啊演艺学院出面咧，其实你见到前再前少少去到金钟嗰头咧，其实就即系就好多人， 好多人啦已经， 喺嗰度咧就有一架嘅巴士喺张相里面咧。就橫跨咗三條線，就是、一個巴士站外面嘅。咁我哋睇，因為一張相， 我哋唔知道發生咩事啊。 究竟係掉頭啊，定係攔住咗條路啊？我哋真係唔知 道。係啊，有啲 情況咧，就係 cap 咗中間咁 啊。係啊，所以嗱，即係呢個時候咧，真係守望相助啊！我哋都好想聽下咧，究竟會唔會原來你喺嗰頭翻工又好，你行過又好咧，話俾我哋聽，會唔會原來佢只係掉頭避咗條擠塞嘅路線啫？定係如何？ 另外咧，就係呢個金鐘太古廣場對出嘅地方。方咧同金鐘狼打對，即係嗰條路啦咁跟住咧，佢就亦都會有一啲嘅相片咧。我哋又有一啲嘅聽眾 send 咗俾我哋咧，就是、有幾架嘅車咧，唔知啲小嘅交通意外定係點啊？總之咧都係停咗，就唔係正常咁樣行駛啦喺個路面上面度。咁嗰個會唔會又好影響交通嘅情況咧？我哋呢個關心啊，大家見到咩可以同我哋分享 啊？好啦，休息一陣，休息一陣嚇。 包青天，包青天，包青天，包青天，不准吵，不准叫，不准哭，不准闹，不准吵，不准叫，不准哭，不准笑。 唔准揿，唔准揿，唔准揿，唔准揿，唔准揿，唔准揿，唔准大声，唔准细声，唔准唔听，唔准阿伦，唔准阿妹，唔准阿声。唔准嘈，唔准闹，唔准怒，唔准叫，唔准跳，唔准笑，唔准开骚，唔准污糟，唔准揸刀，唔准踩草，唔准顺手，唔准大怒，唔准骑，唔准嘈，唔准踎，唔准撞，唔准游，唔准闹，唔准啤乸，唔准温乸，唔准猪乸，唔准加长，唔准开长，唔准欺长，唔准掹，唔准吞，唔准哼，唔准多，唔准帮，唔准忙，唔准拍手，唔准买酒，唔准带狗，唔准走。 喂大佬，咁咩先准啊？ 唔准饮酒，唔准带酒，唔准早头，唔准作呕，唔准太丑，唔准太丑。唔准 happy， 唔准 share， 唔准 send 点，唔准加长，唔准一长，唔准开场，唔准经常，唔准太长，唔准商量，唔准 banner， 唔准 winner， 唔准输，唔准再开，唔准再快，唔准再快。 神经病，神经病， 神经病，神经病，神经病，神经病，神经病，神经病，神经病， 神经病， 神经病，神经病，神经病， 神经病，神经病， 神经病，神经病， 神经病，神经病，神经病， 神经病，神经病，神经病，神经病，神经病，神经病，神经病， 神经病，神经病，神经病，神经病，神经病，这歌可以不唱吗？ 这歌可以不唱吗？ 不准搞，真假，真假，真假，真假，真假，真假，真假，真假，真假，真假，真假，真假，唔准搞上包装，搞上大标，唔准食煎，唔准开，准闹，准跳，准来，准爽，准佢，唔准嘈，准喊，准撞，准扮，准学，准扮，唔准掂，准俾，准笑，准俾，准跳，准鬼，唔准变，准变，准开，准笑，准嗌，准用餐，唔准开刀，系准开刀，系准四准流，唔准人，准人，准喊，准大咗，系准早流，唔准当，准撞，准拖，准排，准黄，准排场，唔准变，准听，点爆，声点变成声，唔准眼，准加，准眼，准人，准发，准开场。唔准嚟，唔准经常流，唔准太着人，唔准伤人，唔准噪音，咩打嚟，准温打和尚村，唔准大，唔准再开，唔准再玩，唔准再发。 包青天，包青天，包青天，包青天，包青天，包青天，包青天。哇哇哇！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咁啊，城市咧有好多地方咧都繼續有運作啦。譬如其實琴日咧都繼續有足球比賽咧就有進行嘅咁樣。咁啊，琴日嗰場比賽咧啊，你都可以話叫做咩咧？即係叫做大中華內控啊！即係咁香港對即係呢個中華台北咁樣啦，係啦。咁啊，港足有賽台北。咁啊，本來呢場比賽咧可能都唔算係好。即係好大焦點啊！即係因為唔係話啲咩決賽資格啊嗰啲咁樣咧，咁但係結果咧，琴日亦都變咗咧，就警方嚴陣以待，因為你琴日睇嘅時候都有啲呆一呆啊，咁緊要嘅哦。但係琴日咧嗰場波咧，用體育嘅角度咧，就競賽味道唔係好濃厚，但係咧如果從嗰個新聞主角呢個事件出發咧。就好似啱啱好齐晒喎，点解咧？嗱，咁港队香港人就自然就自己主场啦，咁中华台北即系台湾嗰边啦，咁就同近日呢一个台湾即系逃犯移交，就正正系直接对话主角嚟噶咯， 都系一个几关键嘅 关键对口单位嚟噶嘛。咁因为我哋完全相信，呢条条例就系为咗处理台湾杀人犯嘅问题，我哋百分百解落我信噶，真系。咁所以琴日啱啱好嗰队波。对面就系、是、即系台湾， 是啊、 就系中华台北。咁所以咧，唔知系咪因为咁嘅原因咧，可能大家都会话，佢哋会唔会即系比赛之前会唔会顺便都问下佢钱温尼就冇看啊咁样？ 哦，佢应该冇嘅，应该大家都专心睇波啊，场波都几精彩嘅。 系系啦，咁啊，先讲赛果啊，咁啊，香港输咗嘅， 输咗2-0嘅， 输2-0。 好似话咧，好少我哋香港会输俾台湾。 系啊，真系唔好点听过。 即系根据翻即系之前嘅历史 啊。其实琴日咧就有一粒波咧，即系临尾咧，其实系埋到满嘅，但系唉，好无奈。 你有睇到啊？ 唔係，我睇精華片段。 睇、哦、精華片段係啦， 我如果知道，我真係買飛入場睇咯。上次我咪話都有睇 係啊，你呢排成為咗球迷啊嘛。 係啊，我哋靠你啦，真係係啊，足球 baby 啊。 有一球咧，即系射中。 你真系讲得出呢句说话？ 系啊，呢个时势咩讲唔出口啊！真系。 小雨喺后面都呕、啊， 系咩？ 佢呕啦，你睇呕到嘅地方。 佢都顶唔顺啊！哎呀，真系，我收翻。足球妈咪，我想讲足球妈咪啊！ 呢、這个真系，哇！我发我梦啊！今日系大家嚟试啫。 系啊，一人一线啦、啊，今日都冇乜好嘢噶嘛，当一人一线啦、 啊。有一球咧，即系明明可以入到嘅，不过真系咧，成日都话好唔好彩就系咧，咁大个龙。 龙门都可以中眉顶嘅咁样，唉，弹翻出嚟咁。如果唔系咧，都唔会2-0嘅。 系啊，但系琴日咧呢场波咧就话好多有啲巡逻军装警察咧就喺度即系驻守咯。 平时都有嘅，我上次就算睇足总杯嗰、那个叫做semi final 啊咁样啦，都有嘅，不过就唔多咯。 系啊系啊， 两三个咁样驻守住。 系啊，咁结果咧，当然就即系比赛途中咧就举咗好多唔同嘅标语啦，嗰啲咩反送中啊、抗恶法啊，又有香好多国歌嗰啲嘢啦，咁样，咁结果呢场足球比赛咧就变咗流利牌，又变成咗唔喺体育版度出现啦， 系啦， 咁啊港文版啊咁样，咁啊亦都有好多人又举遮啦。琴日嗰阵时有冇落啊？有落雨啊？ 有落雨嘅，其实呢几日都枕住即系局部地区性有雨嘅，所以把遮就一定唔甩得噶啦。 嗯，系啊，咁啊， 留意住交通嘅情况啦。咁啊，因为我哋都会即系长期不同大家跟进住咧最新嘅交通情况，尤其是港岛区嗰方面啊 吓。系冇错，咁所以咧，希望大家开多啲同我哋喺面书度互动咧。 好多啊，其实 系我哋 间 读啊。翻紧工嘅朋友，喺嗰度一带嘅朋友，或者你今日可能你个细路冇翻学嘅家长咧，都可以打嚟讲下最新情况噶。而家听11:00嘅新闻先啦。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周末骤雨减少。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381点，跌408点，成交金额34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09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977点，跌60点。跟住系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38蚊，跌6.6；建设银行6.31，跌8仙；中国平安87.9，跌8.5。盈富基金27.85，跌4毫；中烟香港新上市报5.3；美团点评62.3，升1蚊；中国东方教育新上市报10.16；工商银行5.73，跌4仙；港交所260.4，跌4.4；友邦保险75.5，跌6。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83，英镑9.96，瑞士法郎7.893。澳元5.444，加元5.897，新西兰元5.147，欧元8.8732，每百日元对港元7.21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349。日经平均指数报11,223点，升19点。港金现价报12,390蚊，跌18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33.36美元，卖出1,334.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同大家报告啲特别嘅交通先啦。咁啊，因为公众活动嘅关系啊，添华道、添美道、下角道来往方向、分域码头街去中环、中环湾仔绕道西行嘅湾仔出口咧，而家都系封晒路嘅。金钟道嘅车辆不能够左转去军器厂街。咁啊，下角道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方向，龙尾就去到坚拿道天桥嘅。大坑道去司徒拔道咧就仲系塞车噶，龙尾仍然塞到去北角半山嗰边。干诺道西东行去湾仔方向，龙尾就塞到去山市街，而干诺道中去湾仔咧，交易广场一带都系多车，龙尾近海港政府大楼。咁啊，因为公众活动嘅关系，新巴、城巴、九巴咧有多条巴士线咧都需要改道行驶噶，部分巴士站咧系停用嘅。咁啊，意外方面咧，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新田围村对开，头先有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噶，咁啊仍然系塞车噶。龙尾去到沙田路近威尔斯亲王医院嘅，因为交通意外关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由新田围村一路去到威尔斯亲王医院咧，仍然系车多行车缓慢。大埔公路嗰边咧就沙田市中心近住沙田乡事会路去九龙方向比较多车啦，龙尾喺呢个沙田路附近。隧道方面，剛才东区海底隧道九龙过港岛都很塞车下，现在交通就回复正常了。红磡海底隧道都没什么车龙。最后环保处提醒你记得停车熄匙，因为交通督导员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的司机发出告票。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GHK 有音乐， 有快乐。 呢台有快乐吧， 波成啊，大佬 B 嘅影响力真系好劲啊！子豪咧每次望住大佬 B 张相，都笑到见牙唔见眼嘅。 边个大佬 B 啊？ 方子豪个女咯， 有几开心啊？ 喂，唔系啊，波成真系好开心嘅咧。 系咩？笑靓声嚟听啊！你真系几开心、啊，搞到我都想试下做人爸爸、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各位爸爸都系快乐吧。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呢台有快乐吧， 我 Alex 认为快乐嘅爸爸一定要对老婆好， 我阿土就认为快乐嘅爸爸仲要对仔女呵护备至，最紧要有身教嘛。 我 TV 就认为快乐嘅爸爸就是担起成头家都毫无怨言嘅，因为爸爸是我哋一家人嘅支柱嚟噶嘛。 Made in Hong Kong， 爱晒所有爸爸 ，I love you。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各位爸爸都是快乐吧。 是中 Sir？ 中 Sir？ 识写个 Sir 字嗰个中 Sir？ 佢识唔识写个 Sir 字我就唔知啦。不过想认识 CIBS 就一定可以问佢。 系啊，我系社区参与广播 CIBS 速报员钟益伦 Alan。CIBS 第27、28季现正接受申请，欢迎想开咪做电台节目嘅你打嚟23312334揾我，了解申请须知同基金资助详情。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喂 ，Part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啦，继续翻嚟丰收快活人啦，咁网上面嘅留言咧，我哋稍后会读啦。究竟今日你正唔正常可以翻到工啦？如果你而家港岛区一带嘅话咧，所见所闻咧， 分享下， 分享下系啦。如果你有啲小朋友今日都冇翻学嘅话咧，究竟个安排点嘅咧？啊，呢个其实都得意，因为有啲咧就系话同学校讲声，又话唔知签啲家长信就得噶啦。有啲又唔知系咪学校有安排咧，即系唔知道嘅。咁所以如果你有啲家长咧，你个细路今日系冇翻学嘅话咧，会唔会都可以同我哋讲下？嗰、那个系由边个提出嘅啦？学校话你听啊，定系你话唔使噶啦，唔理佢噶啦咁样。不过而家系全部都考试季节嚟噶，系咪啊？ 考试季节， 而家全部都考试噶嘛？ 噶啦，都因为我上个星期咧，我都同一个小朋友去读紧小学嘅。 小学考完 系啦，小学考完，我要同佢庆祝嘅，因为考完咗试啊。 系啊，好好啊， 系去食 pancake 啊，我哋去。 但系即系讲紧小学嗰啲咧，就比较佢哋都系仍然小学生啦，就参与程度冇咁高嘅。但系而家系中学生考试嘅阶段， 系 啊，学期尾考试啊。 啲學校，但係頭先你都收到啲、 都係一個消息啊！我都即係確定咗啊，所以先至夠膽同大家講 啊。好啊， 即係譬如呢一間嘅大學啦，就是、我嘅演藝學院啦，就我畢業嗰度啦。APA 咧就因為咧，大家都見到啦，即、就、係、是、新聞咧就喺金鐘方面咧有一啲嘅公眾活動啦嚇，即係交通消息都咁講嘅。咁所以咧就係話咧，佢哋嗰間學校咧係會已經啊宣布咗啊，就係會 close shut down 啊，係啦，就會到今個星期日。嘅 midnight 嘅、即係到夜晚黑12点嘅，咁就係基于咧就係供啲学生啦，同埋佢哋员工嘅安全啦，咁样咧，所以咧就係会就會關閉間學校嘅，咁、所以咧呢一、這個咧就係佢哋唔係今日唔翻學啊嚇， 係、 學校今日咧就會 close 咗。 係啊 ，OK， 喂，咁你話咧市面上咩仲有啲咩新聞咧？話呢單咧，我諗大家都好驚。 我覺得呢個都可以講下喎，而家網上邊喺面書咧有一個新嘅符號喎。 哦， 係啊，即係即係可以俾大家去選擇。 都見到啦， 好似都有啊，係啊係啊。喂，咁另一單新聞咧就係、是今日 好估唔到啊， 係啊，好多人都話咧，即係食蛋撻，而家食到咧真係。 塔订个塔。 哦，系呢、啊這个真系、啊，琴日都睇啊，哦，点解会咁嘅咧？咁 高银金融 啊就公布咧，佢哋即系独立非执董立法会议员石礼谦咧就要求咧召开紧急董事会议之后咧，就讨论啊暂停咧以超过110亿元投得嘅嗰个启德跑道商业地王啊，提供资助，最后咧就通过咗，就暂停向呢一个地王咧。即系作出财务资助，换言之，即系唔玩啦，唔再泵水落去啦。 塔订嘅，即系话，哎，俾咗个订咧，佢都唔冇得收翻啦。当然啦， 金 额归于政府啦。 几多钱啊？塔订个金额？ 2000几万啊？ 2500万。 系啊， 即系平时呢啲明明系中金多宝嘅钱嚟噶嘛。 2000几万啫，对于一 系咯， 琴日中六合彩嗰个咪 明明中金多宝啊，中六合彩咧就会有哇耶中咗2000几万啊！喂，中咗都唔够啊，塔订喂。 系啊， 喂，但塔个订都2000几万喎，而家。 喂，咁但系佢讲紧个 project 111亿。 同埋你講緊咧，你唔係塌訂嘅話，一層樓塌訂已經上報紙啦。 係啊， 你一笪地塌 成塊地皮喎，係 咩事啊？咁佢哋有解釋到咧，即係解説到咧個原因係乜嘢嘅？ 係啊，佢就話因為咧同近期發生嘅社會矛盾同埋經濟不穩定咧，就會對香港嘅商業地產市場嘅增長咧就產生負面影響，因此咧就暫停支付地王嘅地價。喺呢個議案咧，佢哋就話：，誒、哎、贊成啊，贊成啊，唔玩啦，唔玩啦咁樣。 佢好即係睇得好遠、啊，我想話， 啊、 因為即係笪地係投咗翻嚟噶嘛，咁佢只係俾我訂啫咁。咁可能啲二千幾萬咧，對於佢哋嚟講，當然係濕濕碎一個小數目啦。 係啊， 咁但係佢竟然哦。咁大个项目都唔去玩喎、啊。 系啦，嗱，而家问题嚟啦。 呢个先夸张、啊。 平时咧，我哋啲小市民咧，就最中意睇呢啲拍卖地皮嘅时候咧、嗯，我哋就成日有 指标嚟噶。 指标啊嘛。 系啊，个地价系点啊？系啦， 嗱，通常有个讲法噶嘛，我谂大家即系拍卖开嗰啲朋友咧，我哋呢啲界别咧，成日都听到 嗰句噶嘛， 举手啫嘛。 我想问厕所喺边度啊？ 系啦，成日都话诶咩 ？Go to the toilet, please。 系啦，面粉已经咁贵，面包平得去边？ 系， 成日都咁讲噶啦嘛。 哇，你知我琴日真系买猪啊，阴公猪啊，真系 点啊点啊， 真系一倍价钱啊！我问阿猪肉佬咧，倾下阵阵嘅计啦。佢话咧平时咧落货会落八只嘅，佢话依排咧得四只翻啦。咁、但系嘅价钱咧系我即系佢收翻四只翻嚟啦。咁跟住佢话唔敢入咁多，因为真系啲市民唔敢买，真系贵一倍。平时买20蚊嘅， 之前又话系唔系都抢住买嘅？ 唔系啊，而家佢话真系佢都唔入咁多货，真系 即系而家 连得滞啊！ 即系连猪肉佬咧，佢哋自己都开会商量咧。 喂，系啦，唔好入咁多猪啊！ 对猪肉前景未来投以不信就不票，即系唔通咁样？ 即系担心啊！因为真系平时买廿蚊排骨嘅，而家要买40蚊啦。佢话先得翻20蚊嗰，即系以前嘅20蚊嗰个量。 系啊，即系头先你话嗰个头地皮咧，我哋平时见到佢咧屡创新高咧。 系啊，因为你会计到，好似头先阿豪仔 面粉已经咁贵啦。 冇错，你笪地咁贵，即系你卖之后咧就会更加贵啦。 系啦系啦， 即系话大家对于嗰个楼市个谂法就 睇得好好啊。 系啦，咁啊，即系所以其他咧，即系你会见到尤其是譬如。嗱，呢笪地就啟德啦，即 係 咁樣嘅話，如果嗰度係咧，即係嗰個哇投標價好高啊，嗰樣嘢嘅話咧，周圍嗰啲咧二手樓已經叭叭聲咁上噶啦，哇！咁如果而家你有樓喺個頭嗰啲，係咪有少少翻咗深圳咧？深圳啊， 你又可以咁諗嘅，嗰幅係商業地王嚟嘅，就唔係住宅嚟嘅， 都有關係噶嘛。 係啦，唔係佢就因為咧佢有啲人就話。冇，佢就话咧，因为睇淡商厦同埋酒店嘅前景咁样，就唔系话整体市场。咁即系话佢觉得可能游客会少咗啊，系、啦， 即系 游客 会 少咗咧。 抌咁多钱落去发展嗰个地区啊，你谂下，喂，启德嗰大嗰块地咧，成日都话哇点样发展啊？其实佢之前咧都整咗嗰个码头噶啦， 邮轮码头啊， 系啊，但大家都怨声载道噶嘛，即系 邮轮多过人咯。 唔系咁啊，但系都要等佢逐批发展。 都要 嘅， 都要 嘅。咁又唔可以咁深嘅，起楼都要时间。 系啊。 咁但系问题而家佢咧谂住喺嗰度地王咧，佢都走哦走咯。 系啊，不过琴日真系少见，我谂咧我哋好少听到 第一单新闻啊，咁大单啊， 我哋好少听到会有塌订咧，即系喺地皮嗰度。咁唔知咧，其实唯一一个方法咧就 系 其他嗰啲发展商，因为咧而家佢就话嗰幅地皮咧就会俾翻政府先啦。咁政府咧有权就将佢转售咧，然后就再推出过噶嘛，咁样佢可以索性唔出售都得嘅。咁但系佢而家可以再转售出去。嗱，咁你睇下有冇第二啲人？ 再投咯， 系啦。咁究竟再投翻嘅时候，个价高咗定低咗？咁又好指标性噶。嗱，你话如果再高咗嘅话，就即系大家啊，对于我哋嘅前途啊、将来啊、地价、楼价嗰样嘢，哇，唔止啊，更加有信心添啊。 咁即系其实正路嚟讲咧，呢、這个时候咧应该就做嘢啦。 做啲咩？ 即系猪肉佬嗰啲价钱咧就要每创新高。 嗱， 介绍 可唔可以 嗰 方面 咧？ 我哋派啊田做， 咪即系要高啲咯。 系啊，乐富区嘅特派记者。 系啊，唔系我意思系即系可能如果要投地嘅话咧，可能系咪应该系咪都老快都高过一百？十一亿 哦， 高两蚊都系啊！ 但嗰啲系人哋自己嗰啲，即系喺个袋入边嘅钱嚟噶。如果去到个市道冇咁有信心，咁又点咧？嗱，因为有一啲嘅研究中心啊，有走到出嚟讲噶，佢就话如果今次咧有一啲嘅即系地产商啦，即系咁样塌订嘅话咧吓，佢话咧即系都会忧虑噶，会唔会令到香港嘅楼价或者地价咧有一个调整嘅？即系讲紧嘅话，你而家塌订啊嘛，会唔会令到有一两成嘅下跌咁样嘅话，你谂下，不论任何地价、楼价各样嘢跌嘅话，其实即系成个香港系影响紧嘅。 我谂住都试下做呢个塔订嘅动作， 做你塔边个订？ 塔早餐订啊， 塔book房订嗰啲自助餐啊，订啊，喂，嗰啲有啲要落订噶嘛？我上次都话咯， 我日日食自助餐都要落， 系啊，都要 你咁尊贵噶啦， 我都好尊贵啊！我话要落订噶，原来要啦，系啊，所以咧嗱，大家呢轮啊唔好乱咁塔订啊，如果你乱咁塔订嘅。我怕你会吓亲啊！个厨师可能话吓、啊，你哋而家连 buffet 都唔食咁，搞错啊！ 对于食材都咁冇信心啊！ 系啊，不过咧亦都有一啲人咧就会话，我今次咧可能系个别事件嚟嘅啫，就算讲紧咧咁大间公司2500万订啫嘛，都唔系一个大订咁样。 都啱，即系如果用翻头先个比喻，我唔去食自助餐塔订，唔代表我睇唔好个饮食市道噶，我睇唔好自己嗰晚个饮食肠胃啫，可能系。 明日自有新的 苏瑞休息工作再工作，又要听特别消息。 冇错，因为公众活动啊，添华道、添美道、下壳道来回方向啊，分域码头街去中环方向、中环湾仔绕道西行湾仔出口咧，都系封闭嘅。而龙和道来回方向介乎爱丁堡广场，以至去到呢个博览道东一段咧，亦都系封闭嘅。另外，金钟道系唔能够左转入呢个军器厂街嘅。下壳道同埋告士打道西行往中环方向，龙尾去到菲林明道、大坑道。往司徒拔道方向咧好塞车啊！龙尾而家咧就系去到呢个瑞士花园嘅，冇咁长啦吓。新巴、城巴、九巴一带嘅路段巴士路线咧系需要临时改道嘅，留意住特别交通消息啊吓。 咦女？ 二台通识六十秒， 先生你好，欢迎嚟到香港贸发局中小企服务中心，有咩可以帮到你？ 你好啊，我想搞啲小生意啊。你知啦，中小企由构思到实践，由管理去到营销，都会遇到好多唔同问题㗎嘛。唔知你哋帮唔帮到我呢？ 梗係帮到啦，呢度有啲资料，我哋可以分三个阶段去協助你嘅。第一个就係装备期，会帮你做好创业构思同埋业务计划。 咁创业之前做足资料搜集当然重要啦，咁之后呢？ 之后就到实践期了。创业初期最重要就是多听多看，掌握市场资讯，更加要懂得善用各方资源，建立良好基础。 那最后一定是发展期了。打好基础之后就要把握发展良机，透过有效推广渠道去开拓客源。唔该晒你啊，我会拿些资料回去看的。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声音演绎波盛黄天怡， 二台通识六十秒。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有啲人係好鍾意返工嘅，有啲人呢係好鍾意佢哋嘅工作嘅，因为呢我睇到呢网上面有一个报道，有一位嘅雇主，佢呢就拗住咗个头，就问下大家，喂，究竟是他有问题啊，抑或是我自己是井底之蛙孤陋寡闻呢？ 咩事咩事？ 因为呢位嘅雇主呢就有一位外佣姐姐喺屋企嘅。佢呢就非常之做到足啊。佢就话呢个工人姐姐发现呢屋企呢硬係觉得佢哋个厨房有阵味。所以工人姐姐就决定我做一个方法帮阿雇主你。劈下啲味、 哦。 大家可以估下工人姐姐做咗啲乜嘢。 劈下啲味啊。 係啦。 佢 好努力㗎，好勤力㗎，真係㗎。 攞嗰啲消毒噴霧全屋周圍噴。 我覺得應該冇。 如果 係 咁嘅話，應該就未上到報紙㗎啦。 佢攞曬僱主嗰啲 hairspray 周圍噴， 啲 hairspray 都香㗎嘛。 咁如果係咁嘅話，香水係咪啱數啲咧？ 攞咗女僱主供奉喺神台上面嘅嗰啲香水，我知倒落個地拖桶度，當係1:99咁樣，然後開到。 哇！因為沖水香水係精華嚟㗎。 正喎呢啲， 呢個係爆音毒個 friend 嚟㗎。 係喎，唔係呢啲一室街香喎，幾好喎。 咁係啊嘛，咁你諗住去整香佢 同味道係有关，香水就唔关系啦。 同味道有关啦。 佢烧啲嘢，烧啲嘢。 又唔係烧。 佢将个雇主 啲嘢。 係啊，我 知佢将雇主屋企嗰啲檀香木呢，蒜子加丝花梨木呢，攞嚟煲汤咁样。 哦，唔係。 烧柴煲汤。 佢攞沉香嚟分你，真係大件事啊。 呢一样嘢呢，佢係真係煲一啲嘢嘅。而呢一样嘢呢，係每一个屋企，大部分屋企都有。 煲醋。 唔系煲醋， 煲姜醋， 唔系煲姜醋。 屋企大部分 工人姐姐平时咧系喺日常工作里面会用到。 哦，工作会用到，所以 煲咖喱嚟劈走厨房啲臭味。 梗系咯，你有咖喱味咪冇臭味咯。 呢个方向好啱啦，等我开估啦。唔系，佢煲油顺剂。 哇，系啦，游顺真系好香， 系啦，呢位嘅雇主 佢呢个唔系游顺，真系好大剂喎、 啊，真系嘅，因为咧佢就系话咧，佢个外佣姐姐咧就发现咧，成日都觉得呢个厨房有味，所以咧佢就系攞个煲啊，真系开炉煲呢个游顺剂啊，搞到全间屋都系游顺剂味，所以佢就真系忍唔住就要问下大家，系唔系呢个系有用嘅方法，定系我系井底之蛙，唔知原来游顺真系可以攞嚟辟味嘅咧？ 咁 咪 个空气好 smooth 咯，一翻到屋企咧 ，smooth 到咩地步啊？ 直情会唔会 系？哇，酸就 讲讲句说话都口甜舌滑啊！哇，直情一入到去啊， 佢就话咧冇错啊，即系佢个姐姐选择咗咁样做之后咧，翻到屋企，哇，嗰阵油顺剂味去到咧，开抽气扇啦，开窗啦，足足要隔咗一晚啊， 系 间屋嗰啲味先至散咗。咁但 系自己系件衫啊， 原来佢并唔系啊，即系自己好孤独嘅，因为佢摆咗呢个提上去之后， 好多人都用过油顺剂啊。 佢就话发现咧，其实原来唔同嘅外佣姐姐咧都自创咗一啲奇怪嘅清洁方法噶、啊。例如嗱，真系你睇完之后你就会知道，用油顺剂嚟辟味绝对唔系最危险。如果有姐姐，即 系 有其他嘅雇主就，即 系 大家分享一下啦。我姐姐试过用洗衣粉嚟洗碗啊， 点解会咁样噶？佢因为佢想同佢磨砂。 唔知啊，因为可能讲 用晒洗洁 精， 有阵时你真会遇到一啲嘅姐姐，佢哋即系 interview， 我哋之前都有讲过啦。interview 嗰阵时咧就话我咩都识做啊，我又识得讲广东话，又识讲英文啊， 系啦，睇字幕。 但可能佢就见到咁洗衣粉可以攞嚟洗衫，咁我哋又唔可以攞嚟洗碗噶。可能有人会咁谂噶。 我试过攞洗洁精洗手咯。 哦，咁洗洁精洗手好合理， 即系最多系咁样咯。 洗洁精洗手都会嘅， 其实都唔 切 都唔应该嘅，照计 系啦。成手油咧，谂住劈劈油先再。 我顶多试过咁啫。 系啦，嗱，除此之外仲有个，例如咧就有其他嘅网民咧就留言啦。吓、你呢啲攞，因为佢话即系其实嗰、那个洗衣粉洗碗，佢话已经系崩溃噶啦， 去污粉洁面。 哇，咁都系结佢自己块面啦，系咪啊？嗱，例如有工人姐姐试过用漂白水， 系 帮佢抹墙。跟住成 抹墙 ，OK 喎，唔系喎， 但系个问题系究竟用几多漂白水先？ 九比一， 你话我全晚喺间房度瞓觉嗰阵时都系闻住漂白水， 咁咪好似去咗泳池咁样咯？ 唔系，即系漂白水唔掂当啊，好敏感噶，会接吻完好高。 但系漂白水又真系有用噶，即系佢系可以令到你，譬如有阵时你有蚁啊，诸如此类嗰啲嘢咧，你可以。 但系佢系抹墙啊嘛，呢个真系唔可以。其实姐姐真系要教育下边啲系配边啲。 都真的要教他、另外一个呢就是用这个洗衣粉洗他的露台那些地砖、你知道呢如果你倒好多的话他用了半盒洗衣 粉 好善、 其实你怎洗呢都真的继续 keep 住起泡的应该是半盒洗衣粉所以呢这些呢真的不是即是 一 个例子来 的其实可能他真的不懂事可能其实他就是菲律宾曾 Sir 可能那头是兴这样的嘛 我们应该要反而跟翻啲姐姐咧，学下点样清洁先至啱。 油顺剂，油顺剂味道真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立法会将恢复二读辩论逃犯条例修订草案，大批反对修例的示威者聚集在立法会外一带，其中下角道东西行车线都被堵塞，警方一度在下角道和添华道交界施放催泪水剂驱赶人群。立法会原定今朝十一点召开大会，秘书处表示根据主席指示，会议将改在较后时间举行。教育局表示，由於今日灣仔和中西區一帶交通狀況特殊，可能影響學生翻學。教育局建議學校作出應變，根據校本機制彈性處理個別學生遲到或缺席的事宜。局方呼籲學校作適當安排，妥善照顧已經翻抵學校的學生，同家長保持溝通，並在放學時間俾學生在安全情況之下翻屋企。教育局亦都提醒学生必须时刻以安全为大前提，切勿前往可能有危险的地方，更加不可以参与违法活动。过百间学校有学生联署发起在今日罢课，要求撤回条例修订逃犯条例。 肠道卫理联合教会李卫理中学亦有学生参与联署，校长张金龙表示，学校今日起全校考试。早前校方已经安排不愿意参加考试的同学可以到学校图书馆温习，至于今日有多少学生缺席，需要在考试完毕之后统计，而校方亦未有接获有教师表示会罢教。张金龙说，学校不鼓吹学生参与任何形式的罢课，早前已经发信给家长和学生，表达校方和办学团体对修订逃犯条例的立场。他提到，按照学校一贯做法，除非学生提供医生纸证明，否则缺席考试不会获安排补考。至于会不会惩处罢课的学生，他说要视乎个别情况。特区政府推动修订逃犯条例，引发大批市民反对同游行，台湾的民进党亦都反对有关修例。在北京，国台办新闻发言人安峰山批评民进党当局是罔顾事实、颠倒黑白，诋毁一国两制、破坏两岸发展，别有用心。他强调，一国两制在台湾的具体实践会充分考虑台湾的实际情况和听取两岸各界意见，亦会照顾台湾同胞的利益和感情。他又重申，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功，这是无可否认的客观事实。被问到国台办怎样看引导台湾杀人案的香港疑犯陈同佳，安峰山表示，香港特区政府按照香港基本法和中央政府关于香港处理涉台问题的原则和政策处理涉台事务。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的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周末骤雨减少。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381点，跌407点，成交金额386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9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972点，跌65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37.2跌7.4，建设银行6.34跌5仙，盈富基金27.85跌4毫，中国平安87.75跌1蚊，中烟香港新上市报5.39。工商银行5.75跌2仙，美团点评62.15升8.5，中国东方教育10.18新上市，港交所261元跌3.8，友邦保险75.4跌0.7。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827，日元108.52，瑞士法郎0.992，澳元0.695，加元1.329，新西兰元0.657，人民币6.916。英镑对美元1.272，欧元对美元1.133。日经平均指数报21,214点，升10点。港金现价报12,450元，升42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32.84美元，卖出1,333.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進翻喺港島區公眾活動嘅封路啦。咁而家添華道、天美道、下角道來回方向、分域碼頭街去中環方向、中環灣仔繞道西行灣仔出口，以及係龍和道來回方向介乎愛丁堡廣場至到博覽道東一段咧，仍然係封閉噶。咁另外金鐘道咧都唔能夠左轉入去軍器廠街。咁而家港島咧部分嘅地區交通都係比較繁忙。咁包括咧係下角道同埋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環方向，龍尾就接近菲林明道，大坑道去司徒拔道方向咧，而家都系挤塞车龙，就排到瑞士花园。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而家车多，龙尾喺合和中心。咁另外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咧，交通都系非常繁忙，龙尾就去到近中山纪念公园。新巴城巴同埋九巴一带路段嘅巴士路线咧，而家仍然都需要改道行驶。之後同大家跟進翻咧，較早前獅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新田圍村慢線嘅意外事故已經清理好。咁但係而家沙田路近住博康村一段咧，出九龍方向交通仍然都係非常繁忙，龍尾去到近沙田第一城。隧道方面，而家各區隧道嘅出入口交通都暫時正常。最後道路安全要提醒你，揸車緊嘅時刻守法忍讓，做個精明嘅駕駛者。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 音乐， 有快乐。 Bella， 你觉得咩情况之下你会谂起阿一呢？ 见到银行嘅时候谂起阿一，因为我同佢都系会帮另一半找卡数嘅人。Hello， 我是 Bella 林永彤，想知道我选阿一定波醒，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妹。 我孙圈同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买一手楼之前要看清楚买方提供的售楼书、价单和销售安排，留意预计关键日期不等于收楼日期，记清楚支付条款、按揭和所有开支，想清楚揀楼不要超出负担能力。如果没有签买卖合约，之前给了楼价 5% 的订金会没收的。 喂 Tony，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拜个人。 好，报报天气啦。 29度气温，相对湿度 89%。今天呢大致多云，嘅间中有骤雨同埋有几阵雷雨嘅。咁由于呢即係金钟事件呢，咁嗰度交通呢大家真係呢要忍让下，留意住最新嘅交通消息，我哋会不停呢咁同大家更新嘅。 係网上嘅留言呢，我哋稍后同大家都读下啦。因为成个地区呢都有好多突发事件发生呢，大家都好关心究竟呢一分钟行到去边度呢。 消散别去，无理冲击我心碎，前景没法打算怎么，谁会偷生远方里，每次心意在变改，一分一秒无意对一切话变，无意却远走他方，没有泪光，梦里竞闯，怀着心中新希望，能冲一次多一次，不舍这心声，和我偏偏正呼应，前方或会一生奔波，无悔这一生经过，终有那将心水再痛逼紧守不变，无意对一切话变，无意再远走他方，没有泪光，梦里竞闯，怀着心中新希望，能冲一次多一次，不舍 无悔这一生 Beyond。 喂 Bunny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拜个人 29度气温，相对湿度 89%。 大家信不信吉不吉日的 吉日啊？ 吉日 唔信啊， 即系好日啊， 好日啦，即系好日。 因为嗰、那个即系黑色嘅格言系讲咩咧？有边对离婚嘅夫妇摆酒嘅时候冇择个日嘅？ 咁又系， 其实呢个系最系嘅。 我个谂法咧就系、是、咁，外国即系我讲紧唔系中国人啊， 吓 佢哋嗰啲咩入伙又好啦，结婚又好啦，开张咩都好啦吓。佢哋都唔會擲日㗎， 佢哋應該係就翻哦，今日禮拜日得閒就多人得閒就去嗰日啦。例如 呢個係我哋 天氣報告咯， 嗰啲咁樣 天氣報告咯，係啊，咪都係 咁 樣。 咁佢哋都要離婚嘅離婚，要執笠嘅都執笠。 所以咧，今日一日咧就真係信不信由你。 我以前係信㗎，但係而家即係。即係發覺，即係我當我有咗呢個諗法，就咁唔通外國人佢哋唔睇相啊，唔擲日啊，咁好多都好開心啊，係咪？咁覺得自己就算啦，咁樣咯，我就 即係正正好似阿曾志豪話齋咧，佢話真係好多對新人都係喎，喂，你兩張你兩個時辰八字啊，有啲人要埋父母時辰八字，雙方家長咁樣夾好，可以好複雜噶嘛，都係夾咗之後咧，可能都係。即系最终都系冇一个好结果。 可能嗰啲就算系离婚，唔代表唔系好结果噶。你谂下，有一啲咧，佢哋离咗婚之后咧，隔冇耐我又收到请帖噶咯，我又要俾人情噶咯，可能佢又得到另外一只戒指噶咯。你明唔明白啊？对佢嚟讲，可能系好事嚟嘅。 即系佢可以不停发誓， 系 啊，不停发誓。你谂下，你个家族，你个皇室家族。就是郎才女貌王子公主童话婚礼邮票都发行埋啦， 系啊， 咪又系唔得，系咪先啊？ 系啦，即系咁， 所以吉唔吉日咧，真系睇下，咪收贵啲我知咯，净系知 系啦系啦， 吉日收贵啲咯。 你信嘅，你咪觉得系 OK 啦，系咪？但系咧，即系喺大陆咧，有啲地方咧，真系有啲譬如上一代嘅，佢真系咧好迷信嘅，即系觉得咧有啲数目字咧系真系唔好吉嚟嘅，但系又冇得改喎， 四字咯，系咪啊？ 正正系个四字。系啦，个四字 香港就唔中意个七字咯， 死死声嘅系啦，系啦，咁 四字系敏感啲嘅， 敏感好多， 所以就算好多，譬如佢嗰啲大型屋苑咧，都冇第 四 座啊，有冇四楼啊？ 四十四都冇啊，真系 点知啊？有啲啊，直情系你39楼之后，跟住一跳就跳咗落去 五 十楼 啦， 所以真系 50楼噶啦， 数到三就放手啦，唔好再数落去啦， 系啦， 放手放低所有。 系 但系我好有印象咧，就系咧，有个导游同我讲啊，就话马来西亚咧个四字佢哋中。 因为咧有冇话原因噶？ 四平八稳系啦。 哦，佢即系其实真系睇你点谂，呢个真系啱嘅。师傅 系啊， 师傅最老土嘅观点与角度啊， 系 咪先？ 正面定反负面啦？ 喂，等于嗱，举多个例子，个九字，你对大陆嘅朋友嚟讲咧，佢觉得呢个吉利嘅数字， 长长久久啊嘛， 长长久久啦。咁而且呢个就系阳数最大啦，咁佢就会觉得呢件系即系吉利嘅事啦，咁样。 佢哋都中意七噶。 都系噶， 真系啊！我之前讲过七上八落啊嘛，所以佢系唔中意八噶。 系啊，即系七系上啊嘛。 我哋话长长久久，有啲都可以话唔系，九死一生。 系 啦， 即 系 咁谂，你咁谂嘅话，浪又去咗个另外一格噶咯。 对香港嚟讲咧，个九字又唔系好嘢噶嘛。 点解咧？ 你谐音啊嘛，即系你谂下嗰阵时嗰部， 系唔会觉得唔吉利啊？佢有个谐音，可能真系变咗个粗口字。 咁你都唔中意嗰阵？你谂下嗰阵时嗰部手提电话 Note 去到 7 嘅时候咧， 嗰个系笑佢啫，但系唔系觉得唔吉利啊！ 但系你点解会笑呢？就因为你觉得呢个数字系唔啱数咯，你会觉得唔应该咁出啊嘛。 但系唔系觉得唔吉利，系笑佢呢个名，系啦，谐 音 咁样，纯 粹啲嘢。其实七都唔好噶，系咪先？ 真系唔好喎。 系啦，咁即系到到地方。 但有 阵时 又唔系喎，嗱，譬如之前咧，我哋嗰啲即系有啲人就即系相信嗰啲术数啊嗰啲咧，佢哋就话咧香港咧唔就 系 行紧八运同埋九运咁样 啊 嘛。所以如果就算你个电话号码多啲个八字啊九字啊咁样嘅话咧，就令到你个运势会提升噶。咁啊，所以个九字大家都会即刻好中意噶。 所以咧，其实咧，即系好个人。 O、okay, K， 好啦，好啦，好啦。 咁喺呢个浙江咧，有个阿嫲咧，就系真系，系有啲嘢咧，真系唔改得嘅。即系譬如话结婚日期都仲可以改啊。咁啊，有啲嘢真系改唔到。 改都唔系几好意头嘅。如果结婚日期要改嘅话，硬 系 觉得咧一波三折 啊 嘛，系咪？ 出生日期冇得改啦啩？ 有，而家有， 而家有啦， 有多好多嗰啲人啊，即系开刀啊，如果唔系即系生 B B 嗰阵时咧，特登扎定咗嗰日噶嘛。 唔系啊，佢改啊， 系啊， 唔系改 啊， 出咗世 啊， 系改 啊，出咗世 系啊，讲紧咧，佢个孙仔咧就一月四号咧就出咗世啦。所以到老人家觉得死死声，我真系唔中意咧，好耿耿于怀，好唔开心。不过唔开心都要讲下呢个新闻。 最新嘅消息先， 好特别嘅交通消息啊吓，因为公众活动，天华道、天美道、下角道来回方向啊，分域码头街去中环方向，中环湾仔绕道西行湾仔出口咧都系封闭嘅，龙和道来回方向介乎爱丁堡广场以至博览道东一段咧都系封闭嘅。另外，金钟道系唔能够左转入呢个军器厂街嘅。轩尼诗道西行往金钟方向咧好塞啊，龙尾去到柯布连道，而大坑道咧往司徒拔道方向咧亦都系塞嘅，龙尾北拉山道啊，新巴、城巴、九巴一带嘅路段巴士路线咧，系需要临时改道，大家留意啊吓。 我大乡里啊，即系港岛区啲地理位置咧，咩北拉山系咩嚟？ 北拉山道， 北拉山道喺边个？ 嗰、那个就 系 我同摩尼平时去行山嘅地方。 个北系边个北啫？即系一支笔个笔啊？ 唔系， 毕业个笔。 啊，毕业个笔，北拉山道，好搞笑先。 都系近大坑道嗰边咁样嘅。 系啊 ，OK， 喂，大家真系要留意住呢啲交通消息啦。好，继续呢个唔吉利嘅江苏婆婆啊，浙江婆婆啊， 浙江 婆婆点啊？ 话佢个孙仔咧一月四号出咗世啦，咁但系佢好耿耿于怀，嗰四字真系我唔中意，就觉得咧自己好唔开心，咁一路喺度谂啊点算咧点算啦，跟住咧求其揾个算命先生，佢都会算下嗰啲命噶嘛， 开始就计旧历啊，咁 唔系，跟住咧佢就话算命先生话一月九号系我好日咁样，跟住佢话一月九号都系争几日啫， 但都争五日噶咯，同埋都出咗世噶咯，嗰件事就系 都系争几日啫，咁可以点咧？咁啊，咁佢就真系唔开心啊！竟然有一天佢遇着一个陌生人，唔知点解咧，喺度兜搭咁嘅时候倾下偈嘅时候咧，你知嗰个陌生人教佢咩？ 教佢改命。 改 日子去系咪自己涂改个出世纸啊？叫佢头先你话咁啊，改日子啊嘛，系咯。 佢话咧，阿婆唔使咁唔开心嘅。你诶走去做一张假嘅出生证咪得咯？你想写几多好都得啦，二百几人啫，我带你去。真阿婆咧，真系听咗佢咧，真系改咗佢嗰个阿孙仔咧，嗰张叫出生证明书嗰个日期，跟住佢又满心欢喜，点知佢真系咧，仲跟住拎去嗰个叫做政府嗰度咧，唔知点解佢又攞去政府嗰度登记一啲嘢咧咁，跟住即时俾人拉咗啦已经。 我谂嗰张假出世纸应该留得好紧要噶系嘛？ 都俾二百几蚊噶， 唔系佢钱就俾咗啦，会唔会就系攞部影印机？ 唔系都象真噶， 但俾人识穿咗， 俾人识穿咗咯，跟住。佢话喂，做咩事啊？点解要咁样讲？佢话唉，唔好意思啊，即系先生，即系可能佢个司法先生，因为我真系好唔中意个四字，嗰四字好唔老啦，好唔理我啊，所以我先改佢啫咁样。 系 啊，不过当然啦，佢而家咧就不被起诉嘅，咁佢就话都系小事啫，佢真系想求个心安理得就冇乜太问题，又要拉佢坐监。 我觉得太傻嘅地方系咩咧？佢迷信唔紧要啊，即系因为对佢嚟讲吓，可能呢个系即系信仰 嘅 问题。好重要嘅，但最惨系咩咧？呃自己啊嘛，因为你只系改张出世纸，我哋如果用翻佢迷信嘅角度，上面玉皇大帝啊、阎罗王啊嗰啲咩人都好啦，佢望住。冇喎、啊，我生死簿你都系写月四号喎，你傻仔你自己，呢个算唔算系嗰啲即系自欺欺人啦？ 系， 佢门面功夫，你难道你谂住同阿阎罗王讲，喂唔系、啊、我淘佬买咗张200蚊噶咯？你可唔可以当我而家唔系四号出世啊？咁 样我拗爆头，我都唔明白一样嘢咧，就系咧佢个孙仔啊， 系 咪啊？一出世佢就逼佢犯法，你觉得咧佢嚟紧嗰条路真系会容易行？ 我哋唯有咁讲啦，即系好似嗰啲酒楼嗰啲同你讲咧，佢话两情相悦，日日都系好日嚟。行得正，企得正，日日都是好日子啦。 初开那天，如梦已落， 相拥那天，纪念没共你一起那天， 才发现平日那么缠绵，没法分开小半天。 纪念二月底多春那天，纪念没什么惊险那天， 不快乐何用那么计算。 有 Kelly 陈慧琳同埋 Dry 啊，纪念日。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隆重推出。 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小广播员大招募。 自问扮乜似乜， 声演技巧了得嘅你， 系时候演技大爆发啦！ 成功入选嘅小朋友仲可以参加暑期广播剧训练，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网站，下载报名表格，填妥之后，连同一分钟嘅声带，电邮去到 out2sunday@rthk.hk。 截止日期6月16日，大家把握时间啦！ 喂 ，Tony，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拜个人。 不得了啦！不得了啦！不得了啦！ 啊！ 我劲想扮嗰只， 好似啊！你两个扮得系啦，系啊！ 我有冇播到音啊？ 有啊！有啊！ 有 啊！系啊！系啊！你哋两只雀仔分别系乌鸦同埋白鹤， 咁你都听到你只耳几时变得咁？ 唔系因为我睇啊， 我系 flamingo， 系啊，一只系鹤，一只系 我一定系乌鸦啦，系咪？系啦， 傻瓜，傻瓜。 是啊，香港电台第二台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的小广播员招募呢，提一提大家那个 deadline 几时是完先。 仲有四日。 6月16号就是截止日期啦，所以如果大家呢都会即是想你们的小朋友可以试下做一个小广播员的话呢，我会说是一个好好的挑战。 是啊，真的。不过我们今次呢就有少少要求的。是啊，好心急在幼稚园想去来这个训练班的小朋友呢，对不住我们今次是欢迎小一至到中三的同学仔咧，你哋就嚟报名参加嘅。 系啦，报名嘅方法咧非常之简单嘅，只需要咧大家咧就录低一段一分钟嘅自我介绍，同埋解释下咧，你参加嘅原因系点啊？ 点解想嚟啊？ 系啦，用电话录就得噶啦，跟住你咧就可以电邮去到 R 2 我咪都 out two out two 咯 ，out two， 但系个 two 唔系 T W， 系数目字嗰个二 out 二啦， 啱 啊 out 二，跟住咧就系 Sunday at rthk.hk 咧，咁样就得，又或者你邮寄俾我哋都得嘅，邮寄去到九龙塘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广播大厦，注明翻咧系我哋呢一个不得了剧场嘅小广播员招募，咁就可以啦。 系啊，嗱，好简单啫嘛，一分钟，你平时都好多嘢讲啦，系咪先？对个电话一分钟，跟住叫妈咪 send 过去俾我哋，咁就搞掂啦。 而 如果要填写资料啦， 系啊，我见到咧，我要特别咧就特登下载啊，佢哋嗰个报名表格系点啊？里面讲到明噶啦，呢一分钟咧系重要嘅，因为呢一分钟咧就系我哋甄选嘅一个重要嘅先决条件嚟嘅，所以一定需要咧系递交呢一个嘅声音嘅片段啦。而如果你申请亦都获得取录之后咧，唔单止有机会成为小广播员，仲可以参加咧喺我哋八月嘅时候咧，我哋有几个嘅工作坊，即系暑假一个好好嘅活动，小朋友可以跟住唔同嘅老师，点解一定要咁讲？因为我系其中一个老师 啊 嘛。 系啊，我想讲啊，咁样嘢可以啊，免费地可以学到祖哥哥嘅嘢咧。 系啊， 其实唔系唔止祖哥哥噶，即系 当然仲有其他。 因为今次我因为有同即系我哋二台嘅同事啊，我哋嘅台长副台长倾啊，佢哋真系好有心，想希望咧喺暑假嘅时候咧搞一啲有意义嘅活动，小朋友咧又可以学到嘢啦。 系， 甚至系爸爸妈妈，你睇到你嘅小朋友做紧啲乜嘢，爸爸妈妈都学紧嘢。 系啊。嗱，记住啦，小一至到中三嘅同学仔咧，一分钟嘅声音片段咧，可以咧电邮嚟啦，亦都可以寄过嚟俾我哋嘅吓。6月16号咧就系截止日期，记得唔好错过啊！呢个报名啦。 所以如果咧你呢轮喺屋企咧，见到你个细路咧成日同你博嘴博舌啊，喺度讲啲无谓嘢咧，唔紧要，你即刻同佢讲话，阿仔留翻啖气，不如你唔好净系喺度同阿妈喺度搏斗啦，不如录低佢咧就寄佢俾香港电台。啊，点啊？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咧？呢个呼吁系咩嚟嘅咧？ 系啦，呢个呼吁就系12点半玩猜猜我是谁嘅，就唔系叫你打电话嚟讲一分钟啊吓。 系，冇错冇错。 电话号码18723881，我12点半之后咧，我哋有猜猜我是谁， 获 得出街估中嘅朋友纪念品就归你啦。 而家要听好重要嘅新闻消息啊！大家都好关注最新嘅情况。 9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972点，跌65点，跟住系部分港股造价。腾讯股337.2跌7.4，建设银行6.3毫3跌6仙，盈富基金27.85跌4毫，中国平安87.65跌1个，中烟香港新上市报5.78，工商银行5.73跌4仙，美团点评62蚊升7毫，中国东方教育新上市报10.08，港交所260.4跌4.4，友邦保险75.45跌1.65。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826，英镑9.955，瑞士法郎7.892，澳元5.441，加元5.892，新西兰元5.143，欧元8.8708。每百日元对港元7.21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372。日经平均指数报11203点，跌唔够1点。港金现价报12450蚊，升42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31.88美元，卖出1333.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咧喺港岛嗰边公众活动嘅封路啦。咁而家天华道、天美道、耀星街、金钟道同埋下角道嘅来回方向，分域码头街去中环方向，以及系中环湾仔绕道西行去湾仔嘅出口，同埋东行去博览道嘅出口，以及系龙和道来回方向咧，介乎爱丁堡广场至到博览道东一段咧，亦都系封闭噶。咁经过嘅朋友咧，即系揸车嘅朋友咧，请尽量避免去呢啲嘅区域啦。咁而家港岛部分嘅地区交通都系比较繁忙。包括是江乐道中去湾仔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龙尾去到海港政府大楼，大坑道去司徒拔道方向车龙就排到去近乐活道回旋处。另外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现在都是挤塞，车龙就排到御花园。新巴城巴和九巴一带路段的巴士路线现在都需要临时改道。咁另外有單意外喺新界獅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龍方向，跟住紅梅谷嘅快線曾經有意外，意外事故啱啱清理好，不過一帶仍然係車多。各區隧道嘅出入口咧，而家交通都係暫時正常。最後衛生署就提提你，唔好長時間坐喺度，記得抽時間喐一喐、鬆一鬆啊！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只双手绝对不放下，一站是不是天堂，就算失望不能绝望，我和我骄傲的倔强，我在风中大声地唱，这一次为自己疯狂，就这一次我和我的倔强，就这一次让我大声唱，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曾志豪、黄耀祖， 广州拜个人。 难 get IQ 题，香港边条路最容易俾人喺嗰度去厕所嘅？ 啊，冇一条路， 冇一条路系可以俾人。 就 系难 get IQ 题咯。 哦、我谂下先，几多个字？几多个字？试下估， 四个字，一二三四，系咪？ 系啊系啊。 柯布连道。 唔系，有条再直接啲噶嘛？ 我 系咩？我就我啦，屙屎颠倒。 系 系咪先？ 我都有屙啦。 系屙屎颠倒添啊！真系嗱， 哎呀，即系 而家呢个 低俗啊！我每一次我谂唔到啦，自己嚟赞自己先喺度。 我都唔想咁低俗。咁咧呢几日嘅新闻嚟嘅，就好似系琴日定前日咧，佢就话喺油麻地嘅庙街就唔系屙屎颠倒啦吓，油麻地庙街嗰度咧惊见啊！惊见啊！呢、這、一个周街屙大便事件，嗱， 系 迪你个逗号先。 哦， 其实我哋经过呢十年八载嘅训练咧， 冇错， 我哋都算 系 有少少咧。 你唔系未见过啊？哇， 冇错啦。其 实 我哋已经唔系，我哋已经知道咧咩叫做香港的遍地黄金咧， 系 有另一种意思噶啦嘛。我哋已经理解噶啦嘛。 系、 本来咧，你话如果又系嗰啲，唉，大佬啊，又有啲僆仔喺度屙啊，又剩嗰啲咧，大家都唉，即系虽然都会影佢相嘅。 嗱，周地屙嘅有见过， 都有见过啦。 有用水樽装嘅有见过，喺交通工具入边有见过，商场有见过，主题公园有见过，大街道见到都见过。 但系今次佢真系又再次超越咗我哋嘅人类嘅想象空间 啊！仲有得超越？ 因为今次嗰个唔系僆仔啊嘛。 咁系咩啊？ 你话 今次系 个僆 啊？僆仔个 阿 妈， 女士啊？ 男士和女士像男宝。 我哋要平等噶嘛？咩都要讲平等。 系啊， 唔该晒。 佢喂，即系呢个真系匪夷所思。佢话喺油麻地庙街 附近咧。呢个真系后现代喎、 啊， 佢 系咪？系啊，喂，大街大巷庙街有个大妈咧，我唔理个大妈定师奶咩都好啦，总之一个 女 人嚟。女 士啦 ，OK。 一个女人喺一间食店个门口度当众除咗条裤踎喺地下度大解。 但问题系佢系面向嗰个食肆。 佢只系将自己个 pat pat 对住条 街，系啦。 其实无论边个对边个都冇分别啦， 因为其实佢前面后面都有人，系啦。 佢前面对住 嘅话咧，都系啊。前面其实唔止前面后面，前面后面左面右边周围都有人。 呢件事系癫嘅。我开头咧，我第一次睇咧，我睇得唔仔细咧，我以为系咪又系个阿妈咧，又带住个细路，个细路当街屙咧，唉，你都由佢啦，已经去到一个地步。但系原来今次唔系佢个大妈自己啊，仲咧真系俾人影到咧，就系佢喺度休条底。底裤啊，休埋条裤咧。 系啊， 如果你唔知道佢做紧乜咧，你以为拍紧 A V 嘅啫，好香艳嘅真系。 吓，你真系好香咯，真系会 好香啊，真系好香啊，真系。咁然后咧，最恐怖系咩咧？佢话嗰个 有冇人阻止佢啊？因为你头先话喺一间食肆嘅门口， 系有人影住佢， 有人影住佢， 但系冇人阻止佢。喂，好惊，乜唔中唔中咁点算啊？ 系啊， 佢话晒佢有攻击性武器啊，佢真系有。 佢同你死过，佢自己唔怕就攞手嚟搭你咁。 佢 你想要啊？ 咁然后咧，仲要话咧，影嗰个人咧就话咧，俾佢咧即系想嚟发难啦咁样，就话想抢市民手机。咁咧重点系咩咧？ 喂、哎，佢有手抢咩？ 唔系佢屙完啊嘛， 屙完啊嘛，佢 屙完啊嘛， 埋啦， 系啦，唔系系啦，你知唔知 佢有清洁嘅？起码系咪？ 嗱，呢、這个唔系喎， 所以我 问 呢个问题咯。 嗰、那个影嗰个网民咧，佢系咁写嘅，佢仲要冇吻，唔系佢话佢吻完，诶，唔系冇吻啊。 佢话 即系冇清洁。 佢话诶睇真啲，我行到去佢已经大解完毕啦。嗱，引述一次咁大把咧，佢话佢屙完噶啦，佢唔敏仲出手抢我手机。 咁佢又唔啱嘅，人哋衣衫不整，你做咩影人哋相啊？人哋女士嚟噶嘛，佢喺街边度做啲咁样嘅嘢，唔代表佢想俾你影相啊嘛。 条街咁多人，可能佢睇唔到人咧。 咁咪但系问题，点解嗰个人影完之后你唔即速图啊？点解仲会俾佢可以上？ 其实讲真啊，我真系唔想影，但系你系最想。如果你问我嘅， 唔系，但系我谂你唔影嘅话咧，我无论点样同你讲，你都唔会信啦。啊，你信唔信有个成年人？ 你问我，我信 成年人喎、 哦，有咩唔发生得啊？香港 神靓人、 啊，系咪？ 呢啲如果日本 AV 系属于一种片种嚟嘅咯， 唔系，起码有一样嘢 系收钱噶，呢啲知唔知啊？ 佢仲识，佢仲有 收 钱，因为佢唔想人哋影佢相。虽然佢咁样做， 可能佢系觉得，因为佢冇收钱，所以唔想影相。 可能系 系啦，收钱同收钱就系一线之隔， 一线之差。 但 系 真系 Oh my God！ 我早排咧又系睇到一等新闻啊，唔记得咗系深水埗定系长沙湾咧，话有一个男人啦， 系 佢又系咧，唔知点解系咪即系急得咁紧要咧？佢、真系喺个啲马路边嘅侧边咧，有啲叫做水龙头。即系嗰啲 消防 嗰只红色嗰个嘢系啊，佢咧就扶住嗰个嘢， 跟住咧， 佢真系踎咗喺地下，一个 pass 咁样除喺度咧，跟住就 男定女话 男人啊， 男又开大啊， 开大啊，黐线嘅呢件事真系匪夷所思，你唔好咁样咧，冇功德嘅呢啲人。 系、突然间发生咩事咧？ 香港其实都有公厕啊，虽然你话好多食肆就话 唔借俾 你， 你 唔帮衬唔借俾你啊，但系都唔系咁样随街屙。 我哋一阵间再推论下半集，我哋又要听一听咧特别消息先吓。 好，跟住呢个系特别嘅交通消息啊，因为公众活动，天华道、天美道、下角道、耀星街、金钟道来回方向，分域码头街向中环方向。中环湾仔绕道西行湾仔出口封闭嘅，同埋东行咧亦都及东行通往呢个博览道嘅唯一行车线亦都系封闭嘅吓。另外，龙和道来回方向介乎爱丁堡广场以至到博览道东一段咧，亦都系封闭嘅。坚尼地道往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麦当劳道；大坑道往司徒拔道方向系挤塞嘅，龙尾去到布拉山道；而轩尼诗道西行往金钟方向亦都系塞嘅，龙尾去到菲林明道。新巴、城巴同埋九巴一带嘅路段嘅巴士路线咧，系需要临时改道嘅，大家可以留意住啦。 喂 Party，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快活人。 都要介紹下頭先隻歌先嘅，可能你會覺得怪怪地咁樣嘅，咁啊都唔係怪嘅，因為佢都即係歌路咧，的確係比較偏鋒啲啊。張明林琴啊，個名叫做《雞與蛇與豬》，係啦，即係啲似唔似你白毛咁忌嗰啲主題曲啦，屬雞屬蛇屬豬啊，另名面咁樣咧，雞與蛇與豬， 係啦，係團體， 係啦，係即係雞 and 蛇 and 豬咁嘅意思，係啦，張明林琴啊 ，OK。 咁啊，18723888，猜猜我是谁咧？十二点半咧就玩噶啦，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啦。 系啊，喂，有单新闻咧，其实系一单体育新闻嚟嘅。琴日咧就即系咪话呢个我睇 NBA 啦。 哦，咁我仲以为你讲个球星嚟咗香港添。 哦，边个球星啊？ 奥运咯。 哦， 奥运仔啊。 奥运，真系唔好意思，真系都过咗少少啫。 喂，但系如果 佢咁都系， 我净系讲两句啊。 讲 啊讲啊讲。咁多歌要播系咪？ 诶， 佢嚟香港系同拍部香港嘅电影，咁 系咩系咩系咩？咁啊劲喎，拍咩电影？讲下讲下。 其实有， 哎呀，我冇留意添。 有唔完全系嘅，你可以话佢一个客串嘅演出咁样。因为咧，佢本身就嚟香港出席活动啦，跟住佢有一个好朋友咧，即将就会开拍一套电影，跟住佢就帮手拍呢条嘅宣传片。佢仲同香港嘅记者朋友讲话咧，其实佢都有兴趣拍电影啊，即系之类嘅说话咁样。即系你谂下，如果喂奥运又踢波，你睇下呢位嗱，你嗰个 generation 啦，呢位阿姑就 系。 系啦， 但 佢 矮喎， 系啦，矮唔系一个问题嚟噶， 我都唔系高啫， 有好多人都矮嘅，你咪想得罪晒所有矮嘅人啦？ 唔系，我觉得佢 而你亦都唔系高，呢个先正系重点，你明唔明白啊？系啦，我冇嬲喎，我有拍台， 系啊， 冇嬲嘅，我冇关我事，我走。 唔系，但系阿奥运系乖乖仔嚟嘅，所以依然形象非常之好嘅。 系啦，咁啊，所以咧即系话，有机会佢都话想试下拍电影，咁甚至如果有机会拍香港电影嘅话， 都好啊， 件事都几爆啊。 嚟好耐啊，即系总有。 好耐做咩？你想上佢间茶楼度？ 咁又唔关你事嘅。 睇下边度遇到佢。 报纸喺度，你自己去睇下。系啊，俾两份你添。系啊，做咗资料搜集啊，慢慢睇啊。你可以讲你个单啊。体育新闻又系乜嘢咧？ 冇嗱，我体育新闻咧，本来就系话琴日 NBA 咧呢个总冠军赛咧，咁又打到即系好紧凑阶段啦。因为一场就定生死咧，咁琴日3-1，咁结果咧就系啦，琴日3-1，跟住打完就3-2。 系啦， 咁啊，唔系想讲个赛果喎，系。 一分决胜负 系想讲咧，就系有一个运动员咧，即系有个球星咧，佢嗰、那个复出嘅现象咧，就令人有咗讨论。嗱，好简单介绍个背景咧，因为唔使惊，唔系讨论啲体育新闻嘅。总之咧，那个有一个球星个名叫杜兰特，咁咧你可以将佢理解为咧，就好似系即系嗰队波里边咧都几灵魂嘅人物嚟噶啦。咁但系佢咧系好多场比赛佢都缺席。 因为 受咗伤， 系 咁去到琴日嗰场比赛，因为咧已经落后到3-1咧，咁啊即系输多场咧，佢哋嗰队波金州勇士就会出局噶啦。咁于是乎咧就千呼万唤咧，啲人就话佢会唔会复出啊？受咗伤嘅，咁结果咧佢真系复出咗。咁但系咧佢复出咗只系11分钟咧，佢就再次扭伤咧，就因为佢伤啊嘛，其实佢未好翻啊嘛。 冇办法啦，即系想救 系啦，佢想救亡。 灵魂人物就如果系出到场嘅话咧，就有嗰种定到军心嘅感觉， 系 咪？ 即系又或者有啲振奋士气。咁所以系真系几成功噶，同埋喺佢短短出场时间咧，佢亦都好好表现，攞到好多分啦。咁所以佢最后即系受伤离场之后咧，都对波咧就 keep 到个气势咧，总之好惊险咁样啦，最尾赢咗一分啦。 你谂下，即系嗰啲队友会觉得咧，哇！你就算系伤住，你都嚟支持，仲打得咁好，就算你而家要再度伤出啦吓，我哋会点啊？我哋打埋你嗰份， 系啦，好啦，咁呢个就系讲紧体育层面嗰件事啦。咁但系点解咁值得讨论呢？就系因为。佢明明是受伤嘅，咁本来咧所有消息咧都系话，其实佢根本唔可能复出嘅，因为咧即系运动员呢啲伤咧就可大可小噶嘛， 手尾更加长， 即系如果你间操咧未好翻复出咧，就会更加大件事嘅。咁但系点知咧，就有好多人就怀疑，即系咧就话你咪扮病噶， 即系你究竟扮秘密武器咁啊？ 即系咪啊？扮即系你究竟个伤有冇严重到咁样？会唔会系你其实根本就唔想复出？因为有第二啲传闻就话佢会离队咧，嗰度唔紧要嘅。即系总之咧，就有啲人 就算唔系篮球啊、足球明星啊嗰啲咧，都会有啲咁样嘅传闻。 系啊，你系咪扮伤啊？唔出嚟啊？咁样咧，咁结果咧佢就出现咗。咁而家咧啲人个讨论咧就 系 佢话人言系咪真系咁可畏咧？ 系 一个人咧，即系佢话问翻自己咧，佢话你觉得你能唔能够承受到咧人哋对你嘅唔信任？ 同埋怀疑。而你为咗令到自己呢一个罪名得到洗脱咧，你会唔会不惜一切咧？可能会做出一啲咧，其实可能系唔理性嘅举动嘅。即系如果你以头先举个例子咧，嗰、那个球员可能佢根本知道自己嘅脚系未好翻嘅，但系个个行埋都话。哦，你真系未好翻啦 ？OK， 得，明，得啦，听日输啦，唉，你未好翻啊嘛，咁我哋可以讲啲咩啫？你咪未好翻咯。佢话即系当一个人咧顶唔顺呢种群众压力咧，冇人信佢。 喂，真系 佢就为咗证明自己， 我 就打俾你睇， 我 就睇下你觉得我打到几耐。而家我跛啦，你系咪开心啊？嗱，因为所有人咧即刻平息晒，佢、 哎、 一受伤完之后咧，啲人即刻话真英雄，哇，真汉子，你出嚟救火 啊！点解有人睇到佢跛脚之后先 系咯？嗰啲花生友其实唔系鬼理佢哋啦。 嗱，但系呢个就问题就系、是、啦，系咪人言可畏？你自问 一定系可畏 嘅。系啦，你自问自己咧，究竟可唔可能做到咁百分百冷静理性咧？就系、是、我唔理你点讲。我受伤我就继续休养，我直至我好翻我先会出现嘅，定系可能你都会觉得咧，自己曾经喺某一刻咧，你都会发觉哇。你咁样冤枉我嘅话咧，我唔做啲嘢洗刷唔得啊！ 但系其实佢嗰一个领队啦，即系嗰个叫做领队教练啦，同埋位医生咧，都可以出嚟三个一齐证明嘅，使乜要听嗰啲 等人？譬如好多时候我哋普通打工仔咧，即系嗱，好似阿祖琴日话斋，佢已经系唔舒服嘅，但系佢够唔够胆咧？琴日请假咧，佢都话唔够胆，点解佢话？ 够胆啊！ 佢话喂，个个都见咗我打牌，虽然其实根本佢仲同打牌冇关系噶嘛，系冇关系，但系其实佢都唔想，即系一嚟你话佢敬业系一回事啦，但系。你都唔想俾人话噶嘛？ 我谂咧，人言可畏呢四个字咧，如果你真系可以有咁高嘅道行，人哋讲啲乜嘢你百毒不侵嘅话咧，咁、 啊、 你就系圣人，你唔系人嚟噶啦。冇、 啊、 人系会唔介意呢类型嘅说话 噶。 我怕俾人屈噶， 真系、 哦。 即 系 我 话 嗱、 哦， 如果我自己系衰咗嘅，我低嗰啲咩叫低低地 惯一 铺啊，我 OK。但如果我明明冇做，你仲讲到实牙实齿，好似好明显系啦，我估你系啦，即系嗰啲你嘅话咧。哇！我係哇恐龍即刻噴火噶我， 但係而家所有嘅人留言咧都係嚇好唔使負責任 嘅 噃。 啱噶，所以咧即係無論你係幾百蚊打工仔定係幾千萬，人言真係可畏嘅。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中午12: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大批市民仍然聚集喺金钟一带，占据下角道、龙和道等马路。立法会原定今朝11:00举行会议，恢复二读修订逃犯条例草案，但会议要改喺稍后时间举行。秘书处未公布押后至几时。要求撤回修订逃犯条例草案嘅示威者，通宵留守，到朝早近8:00开始占据马路。政府总部各入口现已封闭。中環部分銀行分行和馬會投注站暫停服務，不同的團體發起今日罷課罷市，多個商戶響應，亦有學生罷課到金鐘集會。警方在金鐘各處布防，一度以催淚水劑驅散示威者，有示威者鏟起行人路磚頭掉在馬路。今朝的示威活动对港岛交通和政府活动造成严重影响，港铁部分路线一度不停金钟站，政府总部各入口要暂时封闭，政府下午部分活动都要取消。教育局建议学校作出应变，根据校本机制弹性处理个别学生迟到或缺席的事宜。劳工处呼吁雇主弹性处理雇员未能及时回到工作岗位的情况。不同團體發起今日罷課罷市，要求政府撤回修訂逃犯條例。不少的中學正值考試期，有學校安排不參與考試的學生到圖書館，但朝早未見有同學前往。旺角有商戶響應罷市，貼出告示表示今日會去野餐，但亦有店主表示反對罷市，認為可能會影響香港經濟。美国总统特朗普无意间透露同墨西哥就边境移民问题达成的协议细节。特朗普在白宫见记者时拒绝透露协议详情，说希望由墨西哥在合适时间宣布计划。不过特朗普手上挥舞一本协议文本，提到墨西哥需要在45日内加强在南部边境阻截中美洲移民的行动，如果成效不彰，墨西哥将要采取更多有利的法律行动处理问题，以换取美国暂停加征关税。 墨西哥外长埃布拉德日前表示，正向危地马拉边境部署6000名国民警卫队人员，并会同巴西、巴拿马同危地马拉等国家商讨分担处理难民申请的费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昼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接近周末骤雨减少。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是去到下午两点。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348点，跌440点，成交金额41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09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972点，跌65点。跟着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7蚊，跌7.6；建设银行6.32，跌7仙；盈富基金27.8，跌4.5；中烟香港新上市报5.57；中国平安87.75，跌1蚊；工商银行5.72，跌5仙；美团点评62蚊，升7；中国东方教育新上市报10.28。港交所260.4跌4.4，友邦保险75.35，友邦保险75.35跌1.7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25，日元108.48，瑞士法郎0.992，澳元0.695，加元1.329，新西兰元0.657，人民币6.917，英镑对美元1.272，欧元对美元1.133。日经平均指数系报21,187点，跌16点。港金现价报12,450蚊，升42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32.11美元，卖出1,332.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还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了3星期就要看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些。 先奶你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啊、咁好纪念品，系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行动代号猜猜和是谁？ 我知啊，你哋系丰收快活人啊嘛。 系啦，我哋今日嘅猜猜我是谁咧，一样有呢个特别篇嘅特别篇之。 今日咧，我哋嘅主题咧就系野餐篇。 系啦，喂，有冇试过野餐？ 有， 系我都试过有。 喺香港有，喺英国系一个几好野餐嘅地方。系，好多成嗰啲大公园咧，跟住你有大片草地啊， 咁 系 好羡慕噶。 系啊，所以咧 真系要去下噶。 你后来去得最多嗰个草地，咪马场个草地咯，应该。 唔系嗰个攞嚟铺嘅， 系攞嚟铺。 去嗰度野餐 个草地，你唔可以自己乱咁入咗只马经过。点算啊，大佬？ 系啊，嗰度铺草皮 死定噶，系咪？所以咧，今日咧，我哋猜猜我是谁啊嘅主题咧就是野餐篇。平时可能野餐，可能你会见到嘅嘢啦，你会食到嘅嘢啦，准备嘅嘢，乜嘢都好啦。 系 同野餐有关系嘅话咧，1872388，而家可以打电话俾我哋啦。 系啊，咁啊，电话号码1873388咧，亦都有啲听众就打咗上嚟噶啦吓。咁啊，希望你都有曾经喺海内外嘅地方都野餐过咧，有翻啲经验咧。我对上嗰次咧系去台湾嗰个公园，哇， 点噶？ 又系好大 野餐。 系啊，就好大片草地咧，有人放白兔仔啊，知唔知啊？ 嗯，即系养白兔仔，所以就 佢放白兔仔， 咁又冇攞， 佢有绳。 即係 佢又成， 仲諗緊嗰條係咪要叫做白兔帶添？ 係啊， 即 係 狗帶啊嘛。 佢俾你食嗰糖嚟嘅白兔糖 啊。係啊，我嗰次見到呆咗嗰個地方咧，所以真係咧即係有人放風箏嗰啲不在話下啦。係，啲狗喺度走嚟走去，亦都係好羨慕啦。但係有人放白兔，跟住我望住，哇，唔係喎。仲要系年輕小情侶咧，我都忍唔住同我仔過去喂，嗱、啊、你負責招呼只兔仔，我招呼姐姐，哇，同佢傾多啲偈先，所以好開心噶，即、就、係、是、你見到嘅情況。Okay. 好啦，咁啊，聽下啲聽眾咧有冇啲相關經驗咧，估唔估到我哋啲題目啦 ？OK， 睇下是誰，你好，陳小姐， 係 ，hello， 係啊，有冇經驗㗎？有冇試過野餐㗎？ 有啦，梗系 有啊，咁希望考唔到你啦吓、啊。 好，三个我哋喺晒度噶啦吓，豪仔、阿田、阿祖，你要拣一个先，你拣边个嘅问题？ 豪仔啦， 豪仔啦， 系、哎、好易嘅有呢个嗱， 系 啊，冇错。咁咧，佢就系、是、爱嚟等你咧，就唔使太湿立立嘅。 哦， 爱嚟唔使湿立立嘅， 唔使湿立立嘅。 佢又爱嚟唔使咧，俾你咧就搞到整污糟条裤嘅， 哦， 净系整污糟条裤啊？ 又唔会俾佢整污糟条裤嘅，即系佢帮你啊！呢样嘢咧系可以等你唔使湿湿立立啦，佢又等你咧可以唔使整污糟条裤啦，咁样咁啊？唔食得 嘅， 呢 三个字啊？ 呢两个字都得噶啦，两个都得嘅，系啦。咁啊，佢就 冰箱 吓？ 冰箱？ 唔系。佢系可以啊，咁样俾埋呢个 tips 你啦，佢可以俾你接埋咁样拎嚟拎去嘅， 接得埋嘅， 接埋拎嚟拎去。 系 嗱，我讲多次啦， 铺地下嗰啲石， 系啊， 好犀利啊，陈小姐， 真系几容易先得噶，开门先嚟个热身题啊，系咪先？ 简单单 系啦，嗱，嗰张地席。必备啦，你又唔惊整湿个地下，自己个 pat pat 又唔会整污糟，最紧要系咧嗰啲接埋噶嘛，你嗰卷嘢好容易拎嚟拎去咁样噶嘛，系咪？ 好叻喎你 吓， 好 叻 啲， 你叻啲真系， 你都讲得到， 多谢你陈小姐， 陈小姐， 好啦，有份礼物送俾你，拜拜， 拜 拜， 好开心啊 我相信陈小姐咧系识穿咗我咧，我未谂得好仔细， 唔系我谂， 佢豪仔估唔到你都谂到呢个最简单嘅出嚟啊， 系啊，呢个你都够胆攞出嚟，我哋冇一个可以留得过阿豪仔嘅呢一个问题啦，系嘛？ 喂，我赢啦， 你赢咩？ 唔系我令到佢赢啊！ 咁啊， 我令到佢赢啊嘛，系咪先 ？OK， 好，第二位听众啦，1872388 ，Amy，Hello Amy， 喂 ，Hello Amy， 豪仔， 系啊 ，Hello， 早早早 ，Hello， 系啊， 你拣边个啊？你 早早， 好，你拣阿早， 好 啊， 你要俾意啲我，我唔识答噶， 你嗲下我先啦，咁样， 佢嗲咗啦喎， 系咯，你去过野餐未噶？ 好嗱， 好少， 好少， 咁啊，出钱啲，出钱啲。 嗱，唔难嘅，嗱，野餐讲真，唔会太难得到嘅。O K， 好， 呢 一个， 系啊，一定要钱。 好，唔一定要带嘅， 唔一定， 即系唔系每一个人都会带咯。 O K， 但系第二个 tips 就系话，你带咗嘅话咧，一定会方便同埋干净好多。嗱，方便同埋干净好多。 大嘅 tips 喎。 仲有第三个，仲有第三个， 仲有第三个，佢可以系。一卷卷或者一包包的 哦， 贴纸嘛？ 你讲清楚先。嗱，我个我系三个字嘅。 吓， 三个字。 嗱，你头先谂 tissue 系好啱嘅，但系我系 需要正确， 系咪湿纸巾？ 咦，完全啱啦 ，Amy。本身呢个难啲，啱啊！嗱，我见到你咁嗲我。 所以叫你俾啲錢咧，我 因為 我好 喂錢過我嗰個喎，呢個直情係， 我覺得係我啲貼士俾得好直接啫。 係咯， 其實呢個一定深過你嗰個嘅。 係咩？係咩？ 係，但係最緊要你答到啊嘛，係咪？你唔蠢，你識得嗲我哋都知係唔蠢啦。 可以唔帶咁啊？住 巾 咁 啱 啲錢 啊！ 濕紙巾 啊 嘛， 係 咪？ 諗諗到咯，如果唔係貼士就濕紙巾咯。 都啱嘅，都啱嘅，係啦，恭喜你啊！ 嗰啲貼士 係咯， 估到咯。 咁下次去野餐，你記得帶濕紙巾喎，好冇 ？Thank you, Amy。 好啦，拜拜， 拜拜。我哋开始不务正业咯， 咩啊？ 要求啲人嗲我哋， 我冇啊，唔会嗲先噶嘛。 你仲要叫啲听众拗优惠咁样拗我啦？你俾啲 tips 我。 做咩啫？你平时啲成个人生都拗优惠，你嗰啲又 你今日唔着五十肩啫嘛？ 系啊。 系 hello。 唔知肩间嗰个会唔系男士咧？如果系嘅，益你啦，系咪先啊 ？Hello， 你系边个？哦，吴小姐嚟噶。 吴小姐你好， 吴小姐。 喂。 Hello， 你好，吴小姐。 三位好。 系啊，你好啊，你今日冇翻工啊？ 系啊，冇嘢做啊。 哦，休息下咯， 听我哋节目 系咯，咪打翻嚟玩下，跟住攞下纪念品几好啊。 系咯，嗱，依家你嗰条题目就由桂花电台出噶啦。 野餐里面系啦，诶，你有野餐啦，嗬？诶，其实咧呢样嘢 少， 少少。 嗱，呢样嘢三个字。OK， 系 咁咧，通常咧野餐咧，诶、如果你一个细心嘅人咧，你 系 会带嘅， 嗯，即系好仔就唔带噶啦，系咪？ 如果系即系佢成日甩漏，系唔带啦。但系如果系作为妈妈嘅话咧，佢多数都会记得系带嘅。 哦，带埋个仔， 三个字系啦。咁咧呢样嘢咧，啊，有啲人需要，有啲人话，诶、欸，佢唔使啊，咁样，即系佢会咁样噶，系要用嘅。 冇啦，你个 tips 冇啦。唔系咁难啊嘛！ 你可唔可以讲多一次啊？重复一次，等我哋组织下。 三个字， 三个字嘅。 系啦， 就啱啱问咗啦， 做十字巾。 咁咧就如果即系有啲即系啦流流嗰啲人咧，好会唔记得带啊咁。咁但系作为妈妈咧，系多数都会一定带埋嘅。咁咧有啲人咧就会话啊，诶，佢话我唔使噶啦，我都唔需要嘅，系啦。有啲人哇唔得啊，我一定要去啊，如果唔系真系就大件事啦。去完呢个野餐之后。 向边方面着手噶？ 仲会大件事， 系啊， 佢系同 游， 近近 近哦，冇 到 少少啦，真系， 系咪咧？ 好，你试下问问题啊，吴小姐， 近近啦，喂，捉到六啦， 系咪驱风油嗰啲？ 唔系，近近近，嗱，即系咁啊，个作用做咩噶？要嗰啲系 蚊怕水， 系啦， 好嘢，好嘢， 呢个又真系。 你又真係啱數嘅，真係。 你嗰啲 tips 又講得好好，今次好難得。 係咯， 梗係啦，有準備咁。 佢虛無得嚟又實在，實在得嚟又不著邊際， 不著邊際得嚟咧又真係有少少關聯嘅。 我帶我孫去嘅時候會帶咩，所以我先咁諗咯。 哦，咁啊係喎， 帶 個孫 啊！哇，我諗住你啲係啲太太們。 唔系，佢应该廿岁结婚，廿五岁生仔，三十岁做阿婆啦，已经咁样。 多谢你，吴小姐。 啱晒啦，吴小姐，好啦， 多 谢你， 拜 拜。 好，特别报告。 特别报告，跟住我哋听首歌啊，因为今次个特别报告比较长啊，吓，继续跟进住咧就一啲特别嘅交通消息啊，吓，因为公众活动，天华道、天美道、下角道、耀星街、金钟道来回方向，分域码头街向中环方向。中环湾仔绕道西行湾仔出口封闭嘅，仲有东行通往博览道嘅唯一行车线亦都系封闭嘅。另外，龙和道来回方向介乎爱丁堡广场以至博览道东一段系封闭嘅。除此之外，坚尼地道往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香港公园。大坑道往司徒拔道方向是挤塞的，龙尾去到布拉山道。轩尼斯道西行往金钟方向亦都是挤塞的，龙尾去到湾仔港铁站。而马纪仙峡道山顶道上行近金道一带亦都是挤塞的，新巴、城巴、九巴一带的路段巴士的路线是需要临时改道。另外就是电车服务受阻的，因为公众活动由北打街至到分域街的东行线电车系服务暂停，大家记住留意住啦。 山卡拉的不丹多简单，你说下次去玩，下一年又会否有不丹？大局能大变，幸运能逆转，光辉的霎眼会停电。活着亦随时留意，他千算万算，终归也遇险。难道你未来真的可见？明明好想去，怎可以再等？山卡拉多关卡也与你同行。一等我怕长城会崩，目送好天气再遇原来是他生，气象路人及风景各自有命运，过眼浮云还影足紧。 不敢说绝对，只肯说或许，开放这秘诀叫无惧。我若是长期潜水，想多了就推，推得了就推，人渐老乐园都不想去。明明好想去，怎可以再等？山卡拉多关卡也与你同行，等一等我怕长城会崩。目送好天气，再遇原来是他生，气尽路人及风景，各自有命运。来看的你抱紧，别遗憾。东京湾过狮湾过碧滩，要看就要够狠。多山卡拉有我同行，过眼浮云还知。再等，山卡拉开好花，怕你再沉吟。等等我，怕门牙会崩。目送真的爱，再遇原来是他生。趁着大门常打开，创造你命运。来看的你抱紧，别遗憾。深水湾、浅水湾、狮子山，你以为定会等。死轻衰也有时辰，你眼前人还清楚。 作曲是黄婉之，填词是黄伟文，唱歌有他冯允谦，山卡拉。 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啊、咁好纪念品，系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行动代号猜猜和是谁？ 我知啊，你哋系丰收快递人啊嘛。 好，继续听埋听众嘅电话咯。我哋今日咧要玩嘅系野餐嘅用品啊，吓呢度有个小朋友康康， 康康你好， 你好， 你好，你做咩唔使翻学嘅？ 我放咗学啦， 我放咗学啦，乖仔啦。 你读上昼班嘅系咪啊，康康？ 咩？ 上昼班 考试系嘛？ 定考试啊？ 听日考试 哦，咁你唔使温书嘅咩？ 下科就搞掂啦， 好嘢，同你高兴啊！ 好啦，有冇同爸爸妈妈去过野餐啊？ 冇啊， 冇啊。咁你 香港而家啲小朋友玩十分钟公园都冇咧， 咁 系野餐奢侈。 我哋今日要问下你有啲野餐嗰啲物品，你要估下，好唔好啊？ 嗯， 好啦， 好啦，我哋不如交俾最中意小朋友嘅黄耀祖哥哥同你玩啦。 好，冇问题。好， 這 個、呢一个咧，第一样嘢个 tips 嗱，我会俾三个嘅提示你嘅，你要估系乜嘢啦？第一个提示呢样嘢系食得嘅 ，OK， 嘢食嚟嘅 ，OK。第二个提示呢一个嘅食品咧吓，佢会用两样唔同嘅材料夹埋，先至成为呢一种嘅食物嚟嘅。即系唔系净系一样嘢，即系我唔会话香蕉，因为香蕉唔使加其他嘢噶嘛，系咪先？佢系要用两个唔同嘅食物材料加埋，先至成为呢一种食物嘅。 哇，好难添！ 第三个提示，小朋友通常都中意食，而且仲好容易整嘅添。小朋友，你如果你阿康康你想试下整嘅话咧，你都应该整到噶。 哦，咁我知啦，我知啦，我知啦。 系啊， 系咯， 系啊， 佢讲第二个 tips 已经估到。 系啊，系啊，我而家知道。 咩话？ 山泉。 山枪 咩啊？ 山枪要啊，落雨啊。 咩话？ 山枪 啊，饭团， 饭团又唔系、啊， 饭团 都系嗰啲咁嘅食嘅。 你要开咗个罐头之后咧，就攞到呢啲食物嘅材料出嚟噶啦。嗱，又俾多个 tips 你啦。 佢个名咧都已经系两种食物捞埋噶啦。 系啊， 知唔知啊？即系你饭团个名咧都系得个饭字咧，冇第二个食物啊嘛，系咪？ 康康会整到嘅，祖哥哥会整到嘅。 你哋学校有冇开大食会啊？ 啊冇。 哦，好少啊！ 惨、哎、啊！你隔篱有冇人可以帮到你啊？你妈妈有冇帮到你啊？ 系咁啦，咁啦，其中一样嘢吓 咩？ 得、 啊、 你自己一个喺屋企， 可唔可以俾多 tips 啊？ 哦，可以，呢、這个康康妈妈系咪啊？ 康康妈妈系咪啊？冇问题。嗱，头先讲嗱，两种唔同嘅食物嘅，两个都咧系要喺个罐头度攞呢啲嘅材料出嚟嘅，跟住仲要攞支牙签帮帮手嘅添， 穿埋佢， 系啦。 肠仔菠 萝啊！你 康康 讲 先至，我当佢啱、啊。康康，你重复讲一次，个答案系乜嘢啊？ 肠仔菠萝。 耶、yeah, ！好嘢，好嘢，好嘢，都唔难估啊！康康都好叻啊！ 两种食物捞埋一齐啊嘛， 啱 晒咯， 穿埋佢咯，就攞好似嘅牙签，恭喜晒康康。 好冇啊，多谢晒你。 系啊，听日啊， 拜拜。 系啦，拜拜，考好啲啦吓。 加油啊！ 好啦，加 油。 哇！菠萝肠仔都出埋呢个啱数嘅真系， 系啊， 都 系 野餐都必备 嘅 真系。 我哋三个如果系野餐嘅话， 都系菠 萝肠 仔 啦，系咪先？所以为咗我哋三个而设嘅呢一个嘅题目。 系 OK， 好，下个听众 ，Hello， 你系边个？系今次有阿田益你啦，呢次 系咩？ 有男士啊，尹先生。 尹先生你好， 系 啊，你叫尹生嗲你啊， 系啊， 又唔使嘅。 好，你拣阿田定拣阿豪仔咧？ 啊。阿田啦、 啊，阿田好叻， 识货之人系咪先？ 好啦，嗱，阿尹生，咁咧就呢样嘢咧，两个字，咁咧喺野餐里面咧，通常你都会见到佢有嘅，通常吓，多、 哦， 但系咧可能有啲家庭爱我唔系会用呢样嘢嚟整嘅咁， 即系食物嚟噶？ 唔系食物， 唔系食物， 佢用品嚟嘅， 用品嚟嘅， 系啦系啦系啦，咁啊呢样嘢好多时咧，除咗喺野餐嘅时候会出现嘅时候咧。烧烤都会见到佢出现嘅噃，嗱， 烧烤都 会 见到佢出现， 系咪叉嗰啲之类啊？ 唔系， 唔系啊！ 烧烤都见到 你重复一次啊，好唔好啊？ 两个字， 两个字， 系啦。 因为有个谂法嘅，啱唔啱？ 野餐嗰时咧，有啲譬如即系唔系真系唔系个个有需要用嗰样嘢嚟去用嘅，用嗰样嘢嘅。 系咪烧烤用嘅比率会比野餐多啊？ 系， 系， 系啦， 系 啦。 系咪硬嘅物品啊？ 物品用品嚟嘅， 系咪 硬 嘅？ 哦，系咪硬啊？ 硬 哦， 唔系 硬嘅， 唔系硬， 同嘢食有关嘅系咪？ 系系啊，同佢 佢可以就咁读，其实你唔可以话唔系食物，佢可以系一种食物，系咪？ 我又系食物， 唔系用品嚟噶嘛？ 用品嚟嘅， 捞乱咗啦，捞乱咗， 咁唔啱，我俾唔到 咁样，味道好甜嘅。 用品咁咩食品明明好甜啫， 翻转头， 点啊你啊？ 烧烤用得多过野餐， 系啊系啊，用嘅，我同食物有关系嘅。 哦，我知啦， 有关系， 薄薄地嘅， 系咯， 系啊，我都知。 系咯，住喺佢后来居上去。 系，我头先让你 咩？我哋俾听众讲系， 尹生， 铁线网系咪啊？ 唔系， 两个字， 唔系。 咁 跟住佢就话铁网咁样， 或者铁丝咯，好似都系， 系咯， 系啊， 薄薄地嘅， 系啊， 薄薄地啊， 系咁啦，要嚟包住嗰啲嘢啦， 系啊， 石 子，系啊， 石 子啊， 点解野餐需要用石子？ 我都唔知啊， 咪有啲人咧会用石子包住一啲，等佢 keep warm 啊嘛，即 系 等佢 保 暖啊嘛， 又啱又啱又 系咯，搵生有冇经验啊？冇试过， 食只鸡髀都要翘住石子食噶， 都有试过嘅，所以都知道系。 包成啊， 都系咯，咪系咯， 好啊，恭喜晒尹生， 好啦，多谢晒你尹生 ，thank you， 拜拜。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男同女真系可以有纯友谊。移民同 Rubber Band 嘅六号今次就亲自示范友谊万岁。而歌词讲嘅友谊，亦都正好系移民身边朋友嘅特质嚟嘅。冇嘅，填词嗰个系一峰啊嘛，梗系知阿妹识啲咩人啦。作曲柯新峰，填词林一峰，编曲柯新峰 Edward Chen。 除咗移民之外，亦都有 Edward Chan 于日瑶。上榜四个星期上升七级，中文高歌龙虎榜亚军位置，林移民加上六号超友谊。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先奶你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啊、咁好纪念品，系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行动代号猜猜和是谁？ 我知啊，你哋系丰收快递人啊嘛。 好啦，最尾一个电话啦吓 ，Hello， 月月， 嗯， 月月你好 ，Hello，Hello，Hello，Hello， 你好啊， 大个，其实月月系外国人嚟噶， 系啊 ，Hello 嘅，呀，有早早，有好好，有天天啊， 你 而家 可以拣翻阿豪仔， 系啊，冇错，有冇野餐试过未？ 冇啊， 有冇试过野餐？ 有 啊嘛， 咁你开啦， 难到你噶，信我，嗱呢样嘢咧唔食得嘅，唔食得嘅。香港人咧，特别系你妈妈咧，应该好中意带住佢嘅。平时出街都会带住佢嘅。野餐嘅时候咧，我相信系更加必备，一定要攞嚟用嘅。系啦，咁通常你一拎出嚟咧，你就好受欢迎咯。啲人会争住话：，喂，用完未啊？不如嚟俾我用下咁样嘅。 哦，三个 tips 又俾晒咯，月月。 系啊， 你要估下系乜嘢嚟嘅？你可以问问题噶。 你可以问问题噶。 系咪闪噶？ 咩叫闪啊？ 闪唔闪啊？ 即 系 会唔会好似 发光 钻石嗰啲咁咯？ 好似钻石咁样啊？咁你啱，你妈妈好中意攞钻石嘅，真系唔系噶，唔系噶。 所以啱晒，出去谂紧嗰啲 tips。 嗱，由于时间关系，我会俾个再劲啲嘅 tips 你嘅。通常咧，一去到冬天就冇人攞嚟用噶啦。 哦， 系啊，系夏天先攞嚟用嘅啫。 风扇。 仲要加多个字。 加多个字， 电风扇 系啦，冇错、 啊啊。 你谂下，你阿妈拎出嚟就最多系妈妈拎噶嘛，一拎出嚟咧，个都话：喂，你用完未？喂，用完俾我用啊，咁、 啊啊、 样。仲要你， 佢哋热啊嘛。 系啦、 啊，你又叻啊嘛， 佢哋热， 佢哋热啊嘛。好啦，多谢你啊，月月。咁啊，你系咪都系考试啊？ 喂， 考完试 啊！考完试咁好啦，专心啲咁可以玩啊！咁啊，陪屋企人啦，好，拜拜， okay, 听下节目啦，拜 拜。 喂，今日节目时间咧就够晒啦， 系啊。 但系咧，我谂你真系要 keep 住留意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新闻同埋交通消息， 绝对系。 系啊，因为你无论咧行去边度都好咧，究竟条路封唔封啊，开唔开到咧？你嘅工作究竟系继续应该定系要暂停休息咧、嗯？留意住我哋消息啦， 听日见， 拜拜， 拜拜。